最愚蠢的人之一，他未有为国家安全加添任何东西。特朗普早前在 Twitter 贴文一度提到拜登因为选举舞弊而胜出，之后强调自己没有认输。获拜登挑选出任下届白宫幕僚长的克莱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拜登是不是当选并不是由特朗普的贴文决定，而是由美国人民决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3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38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蚊，跌9蚊；阿里巴巴246.4，跌10.6；美团314.2，升8.4；感恩生值11.8，升8毫；比亚迪股份172蚊，跌9.9；中国移动47.5，系跌2.5；小米集团24.6，升3.5；京东集团355.2，升6.8；盈富基金26.4升1毫，药明生物83.95升2.41仙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52，瑞士法郎8.507，澳元5.656，加元5.914，新西兰元5.339，欧元9.188。每百日元兑港元7.4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94。日经平均指数报25,794点，升408点。港金现价报17,5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46美元，卖出1,8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咯，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挤塞，车龙喺宝立巷。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遇上机遇， 头先咧咪话嗰个叫展翅青见计划嘅。原来啊，有好多同餐饮相关嘅课程噶， 见到前路。 咁会唔会有嗰啲西式包饼啊，同埋甜品制作嘅培训课程啊？距离我成为甜品师嘅梦想又拉近咗一大步啦！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11月16号起，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相遇。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 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啦，冇错， 一个星期一开始吓，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 好开心啊，有人， 有人呢个礼拜五六日去咗玩噃， 系啊，系啊，都忍唔住， 你有冇试啊？攞唔安全啊？你感觉有冇抱恙啊？ 好多人， 好多人， 有冇？热热地啊！个鼻啊，喉咙有冇事啊？ 咁又冇，咁又冇。 你去咗边先？ 我去咗咧，就系睇下个行情啊。 好啊， 系啊。佢为咗节目咧，佢牺牲佢自己。 好啊，好啊。 因为我都听到呢个 市道恢复啦， 嗰个业绩好似都唔系几好啦。 即 系 你够忙嘅。 哇，话咩啊？今年其实开咗3个礼拜啊。 吓，哦，系啊， 我唔出奇啊，系啊，你计翻条数咁差唔多 嘅 啫。 好啦，咁啊入去睇下啦。咁同埋佢又识做生意喎， 系啊， 佢点样识做生意法咧？ 有优惠啊？ 系啦，佢买嘢有优惠啦。 你有小童半价优惠？ 诶，类似嗰啲咁样。 OK OK， 即系你入去又唔使查你个袋啦，系咪？因为你一定系细蚊仔咁样。哎，个系啊，咁啊。 快啲讲嚟听下先。 然之后咧，佢有一招几好喎。 点啊？ 三个人就2个人票价，咁兼且入到去咧， 即系 buy two get one free， 有嘢换。 会咩？ 因为我入到去嘅时候先发现，哎呀，有条队点解咁好嘅，个个都换一个头饰，咁我就话啊，点换噶咁啊？哦，原来就系要嗰只鳄，我 咩叫嗰只鳄啊？ 就系嗰一只嘅门票，即系话3个人俾2个人。 哦，咁、哦 okay, 你系用咩嚟买飞啊？ 你系咪嗰个三买二送一啊？ 单次定系你有嗰啲金银白卡嗰啲 啊？系啊系啊，哦，即系白卡啊。 O、okay, K， 你又用嗰啲嘅 系啦，咁、哦、就唔系嗰只。 哦，连票 O、okay、K 啦。 好啦，但系我喺现场咧，即系我系星期六咧就去咗呢个迪迪尼。 喂，你睇，你睇先啊。佢嗰个年票咧系星期六日都去得嘅，所以你又几唔好、啊。 最劲嗰个咯， 系咯， 我都拥有过一次。 我黐人啊，我黐人地去啊， 黐人 说 梦话嘛。 咁咧，我现场所见咧就真系好多人啊，多人到咧就不得了。咁啊，兼且咧，其实见到好多咧都系有戴嗰个头饰。咁即系话咧， 个头饰系咩公仔嚟噶？ 都系佢嗰啲 friend 咯， 即系因为嗰个都系， 即系嗰个特别版系要而家咧 买二送一嗰只先有嘅。 哦， 其 实 嗰个系咪特别版真系唔重要？我又唔觉得嗰个会系特别版。其实嗰个分分钟系卖剩嘅货嚟嘅啫。不过就人人戴一个嘅时候，你见到 咁佢送俾你已经系嘢啦。 我想讲嘅系咧。当我目睹咧有一半咧系咁样嘅时候咧，即系话佢嘅生意咧，有一半就 系免 费 嘅，系咪？ 有三个里边有一个促销，嚟自呢一种促销，咁啊都好啊，咁啊话晒我哋都有份，即系政府有啲股份。 系啊， 头先你咪话佢成季可能就开咗3个礼拜嘅，咁你知唔知佢咧公布自己嗰个第四季嘅业绩嘅时候咧，好少可我见到嗰个标题咁样写嘅，迪迪尼第四季 淨虧損好過市場預期。 即系冇蚀得咁入油， 系啦， 即 系你谂下， 即系得几串咧咁样。 你转一转个圈咧，即系好似咧你老婆 咁讲输啊， 去完打牌，跟住咧例牌问佢点啊？你今日点啊？输赢定输啊？ 哎，我输晒，不过我唔系输三家嗰、那个， 唔系我唔见到只金牛， 系啦，唔系输晒，我唔系输得最多嗰、那个，系啦，又或者可能佢都系话输两家，跟住个老公话，哇，你今日叻咗，你上次一家输三家， 佢用咗个招系输少当赢， 输少当赢啊， 咁都正面。 即系佢第四季净亏损咧，其实听个名好惊噶。 我想话咧，即系佢系因为而家个主题开心乐园嚟噶嘛，所以佢嚟讲呢啲公布咧，佢都好正面嘅。 系啦，佢净亏损71亿美元， 哇， 美元添，仲要系 咁啊，我都帮唔到佢几多。 系啊，唔系因为佢呢个讲紧成旧啊嘛，成个集团啊嘛， 560亿噶咯。 系啊，咁啊，佢话咧已经算好啦，佢话咧好过市场预期，咁咧所以佢就已经系全年亏损咧就有。系啦，总之计埋数之后咧，40年就第一次。咁但系咧，香港咧就系啦，开得三个礼拜。 我想讲咧，喺现场咧，我都有观察一下，究竟佢点样做嗰啲 跌咗六成啫嘛，冇嘢啊。香港嗰、那个 系咪 跌咗六成？ 真系啊，仲未系最低，真系好啦。咁样啊，我想讲话咧，喺现场啊，睇下佢哋有冇即系做得把关。嗰、那個 防疫 嗰啲聖城啊， 我想問裡面有冇啲即係限聚令啊，四人六人嗰啲噶？ 其實一樣有啊，咁所以就 餐廳咪有咯。 啱啱好去擲住條街咧，就星期六嗰日咪宣布要縮翻嘅。 係啊， 咁即係咧，我見到 咧，但係未生效噶嘛，今日先生 效。咁所以咧，啲朋友咧仲可以六個人一台咁樣， 係咯， 即係佢都有係嚴守翻呢樣，同埋咧就係見到咧好多嗰啲嘅遊樂設施咧，佢外邊啊，即係外出排隊嗰啲位 劃曬線 嘅 係咪 啊？晒线嘅，系啦，咁啊争在你跟唔跟嘅。 但你就咁排嘅时候，其实你都系会前面贴佢屁股咁嘅位噶咯。 唔系，或者是有距离噶嘛。 系啊，咁我见你 send 过你啲相咧，都好人形蜈蚣咁嘅款嘅。 唔 系， 只不过 系咯，嗰啲都我见唔到有线位。 只不过条线里面咧有一家人喺度啫嘛。 系咯， 其实咧又真系，其实又真系有朋友系会遵守咧，亦都有人系唔会理嘅。咁但系咧有一个有趣嘅现象咧，我见到。就排緊隊嘅時候咧，就後邊咧，我身後邊有一家人啦。咁啊，長者咧就比較年長嘅朋友咧就比較心急，就話好想咧向前行。咁但係因為有條線啊嘛， 係 啦。咁啊，於是乎咧，佢嘅家人咧就同佢講啊：，哎呀 ，relax 啲啦，嚟到呢度要開心啊！你趕乜嘢啫？使乜好趕？真係。 喂，但係你話咧，裏邊雖然多人咧，咁但係同平時嘅多人法咧係點？因为迪迪尼大家都知咧，佢系相对少人啲噶啦。 咁又真系比起 松动位嚟嘅， 风期又真系唔系嗰种嘅咁嘅。 所以其实 佢都要限制嗰个入场人数噶嘛，所以佢唔可以爆灯噶。即系譬如佢一十万人 上登记， 系啦，有十万人咁计啊， 即系可能入一半 咁样，唔可以噶。 喂，咁你玩游戏嗰啲咪快咗好多咯？其实 唔系啊， 都唔系， 都要等半个钟以上啊。 你冇揿嗰啲。fast pass 咩？同埋啲尊貴會員， 但係如果咁樣都唔夠，唔係太多人都仲要 其實30分鐘算快嘅咯喎， 係嗎？ 30分鐘算快啦，咁又係。我試過咧閒日，我試過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其實有試過一天咧閒日去嘅，咁係真係咧係咁玩幾轉嘅，即係玩完一轉又入去再玩一轉。所以我今次咧有一兩個嘅遊樂設施咧係要等耐咗嘅時候咧，我先發現，哎呀，乜原來中間咧有呢啲嘢睇嘅喎，因為之前好快行過咗。 明啊， 好快行過咗。 所以閒日去咧，其實當然係最好啦。如果唔係，即係 係啊，唔好逼埋一齊， 即係唔使逼埋一齊啦。咁但係譬如今日咧，今次你去玩嘅时候咧，你有去消费噶嘛？ 有消费， 你去买嘢噶嘛？ 系啊， 嗰个大优惠系平时冇噶嘛？定系你嗰张卡有？定系呢阵子佢嘅优惠嚟？ 佢啱啱咧嗰个weekend 嘅时候咧，佢就嗰个大优惠咧就话你揸住嗰张卡， 即系你嗰张年卡， 佢本身里边已经有折啦， 系， 然之后再加多， 即系折上折。 佢本身20% 啦，然之后再加多15% 咁咯。 哇！ 不过咧有个计法咧，又唔知香港咧有冇咁样做啊？譬如阿彭仔咪连票噶嘛？ 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计条数咧， 系唔抵噶嘛，因为你呢一年头先都话香港开得三个礼拜啫嘛， 佢、佢一定会 extend 噶嘛。 哦，你用 extend， 唔系啊，佢 extend 俾我， 系咪啊？因为东京嗰个迪士尼咧，佢就好严重咧，佢直情而家即系虽然七月一开翻啦，咁、但系咧佢哋都系有限制措施咧，仲以为就算你揸年票咧都要抽签先入得去啦。于、是乎咧，佢哋嗰条桥咧就系话会退钱俾年票嘅游客， 即系游客。 啊！即旅客咯， 即意思咯，你攞住年票嗰啲人咯，系啦，佢就用呢招嚟可能有得退咯。譬如佢话年票有效期系2月29日嗰啲咧，就话可以申请退钱啊咁样。 即系香港就冇咯，唔会谂住呢招。 嗱，你宁愿用退钱啦，定系免费帮你 extend 都冇蚀噶。 我觉得佢咧连我啱数。 系啦，定系你哦？你唔系想乘机拿走咗啲钱啊？咁样。 唔系，因为都想去，如果唔系点会帮衬佢啫？系咪先？ 不过我觉得现场咧啲游客咧。即係旅客啦，入園嘅旅客咧，就絕大部分咧都係非常之守規矩嘅，戴曬口罩嗰啲，但係咧就比較容易鬆懈咧，都真係有啲外籍人士咧，佢好容易咧就會拎 起口罩啊， 露鞋啊！我哋而家有個新嗰個招子話俾佢聽，你同露鞋冇分別。 係我哋咁話，赤裸裸啊，俾人睇曬。 突咗嗰條鼻梁出嚟啊！ 都係我哋呢啲亞洲人面孔咧，就比較。守規矩啲， 系啊！我覺得如果迪迪尼可以推出埋佢哋，有冇佢哋自己款式嘅口罩嘅？ 口罩套就有， 哦，净口罩套就，哇！你话如果你戴个米老鼠啊，戴个唐哑巴啊喺个口度啊， 佢哋冇戴口罩嘅， 佢哋本身已经有啦嘛。快乐旅途中，有没有热恋？看着这入场券，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你话连夜后票再多的困倦也不愿，只在平静地说出。 系啊，佢哋两个加埋去迪士尼都仲 OK 嘅，再多多两个都 OK 嘅，Kelly 同 Kelly Jackie 系 啦，如果再多多几个就唔得啦，咁样啫。喂，嗱，你讲到排队咧，我哋香港人咧真系冇办法，无论咩时势咧，我哋都系好中意排队嘅。好景嘅时候咧就排队买楼啊、炒股票啊，譬如之前嗰个蚂蚁众服咧，香港都贡献唔少噶，咁样都排队嘅。好啦，就算你话。个市唔系几好啦，即系大家会面对一啲唔同嘅健康问题咧，都无损我哋心里边、血液里边运行嗰个排队嘅 DNA 啊，心急啊，系啊， 系啊，好犀利啊，真系。 就算多人啊，我都唔理啊， 不甘后人啊， 系系冇错，为善不甘后人啊，呢个此其一。 但系问题系之前有免费嘅，但系又唔见出现呢啲。 嗱，我就话要此其二啦，我就话此其二啦。你记唔记得我哋香港人排队咧，仲有个特色系咩咧？就系 咩啊？ 喂喂喂，阿天啊！呢排嚟做咩噶？ 我 唔知道排咗先啦。 系啊系啊， 彭仔彭仔都排紧啊，咁样跟住彭姐话我唔知道，有啲人话你排啊嘛。 如果有两个人好啲， 系啦， 嗱我排住先，你喺前面， 你望下咩嚟嘅？系啦，喂，睇唔到啊，都系佢个个都话排住先啦，咁样真系。 系啊，头好多时咧，就算系你问龙尾嗰个咧， 系唔知噶。 呢条嘴排咩？有啲好似遇到有啲知嘢咧就好啲， 系 有啲真系咧傻傻，唔好啊，人排我排啦，咁样，但系一个人嘅啫，都答。 同埋你往往咧会出一个计算嘅心态，就系嗱，我系唔知佢排乜，但系咁 多 人都排紧， 都 梗好嘢啦， 冇蚀底 嘅。系啊，我连呢啲人搭巴士咧，唔知排边条龙咧，有时都话边条龙先系我嗰个巴士路线，系多人嗰个排住先。 今次 你知唔知都系？佢呢个因为咧嗱。政府就 set 咗四个检测中心，琴日开始咧就已经咧即系有运作啦咁样，咁所以咧譬如话咧有几个梁显利啊或者元朗嗰度咧已经大排长龙啦， 系啊， 好啦， 好似话有啲乱子添， 有啊，佢直情系要 call 警察啦，嗌晒交啦咁样，个问题系。究竟佢哋知唔知道自己排紧嗰条咩队嚟嘅咧？ 系 系咯，佢知唔知道要钱？ 我相信咧系有啲真系唔知嘅，但系有几多成唔知咧就真系唔知啦。 如果你两位而家唔睇报纸、唔睇资料，你即刻讲，你而家唔系话俾我听，呢个检测我嚟做咩嘅？ 保障自己。 仲有咧？ 保障社区。 仲有咧？ 纯粹自己自我检测嘅啫，呢个我知嘅。 同旅行有冇关系？ 冇关系。 唔系，如果你要出行嘅，应该有关系噶嘛？ 冇关系啊！ 咁我都要攞住个表报告去俾出行噶。 咁你系咪啱啱好三日后你要去啊？ 如果系嘅，系咯。即系如果系三日后嗰啲，我会试咯，我唔试啊嗱。 因为我惊你过咗，我惊你过咗三日之后，你又要再做过。 系咪有嗰个报告出？ 即系要再做过咯。 有咩作用？ 有咩作用？发掘隐形，唔系隐形嗰啲咩？可以令到不明源头咧，就揾佢出嚟。 嗱， 揾啲隐形源头。 咩啊？我想话，如果我检测到嗰佢有份报告俾我噶嘛，咁我咪如果我走需要， 安心。 我有需要翻大陆嘅话，我咪系咪攞住呢份嘢去啊？ 嗱，首先咧，首先就要俾钱啦。 系啊， 240嘅，首先第一系要俾钱嘅。 咁啊，同私家嗰啲咧就争十倍嘅价钱啦。 咁呢个咧真系会乱噶，因为之前咧政府嗰一轮咧系唔使钱噶嘛。 系啊，第一次系唔使钱嘅，但系佢下一次啫嘛。 唔系咯，冇你嗰时 咁会搞错咯，以为唔使钱。 而家咧呢个就要钱啦，呢个此其一 啦。 第二咧就系因为之前咧佢就话啦，就我哋会有个新加坡嘅同佢抛抛行啊嘛。 系啊， 咁佢就话喂，如果你要你旅游气泡咧，你都要做一个检测先嘅。呢度咧就可以符合到呢个要求。 喂，先咁，但系问题系72小时，你系咪三日后飞先？ 系啦，佢冇人叫你而家，佢冇人叫你而家做啊嘛。点知咧，就话有啲人咧去到嘅时候咧，佢就唔系话去新加坡，佢话系咪有健康码？ 哎呀， 系咪攞咗呢个就有健康码，我可以去翻大陆啊，唔使检测啊咁，唔使隔离啦咁样。 咪先，我哋咧。呢、这个检测中心从来系保你健康嘅，希望你检测睇下有冇事，但系冇个码字，健康码三个字咧冇挂喺度嘅。 冇错啦，嗱，咁于是乎咧， 佢话4蚊佢就觉得 佢话有大量嘅人咧，其实去到嘅时候咧，佢系以为有健康码攞噶，点知去到嘅时候佢话咩斋检测噶咋？咁跟住点啊？我想去大陆点啊？都要隔离14日噶，咁我唔要啦。 咁啊嚟到又走咗啦， 即系排一轮咁。 系啊，排一轮啦，因为佢话个个都唔知啊，咁同埋以为咧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咧，个个所以点解攣晒喺琴日嗰度咧，逼爆晒咁样。 其实之后咧系会 keep 住嗰啲中心系会开放有一个时间噶嘛。 佢话三个月服务时间三个月， 同埋要网上预约嘅。 哦，好多人都唔去预约嘅而家。 哦，系啊，即系谂住好似第一次咁免费咧，就算我总 walk in 入去佢都收嘅咁样。 我谂最大分别应该就系第一次。咧话强制全民免费检测嗰一次咧，咁、因为就有好多反对声音啊嘛，大家就好惊啦，观望啦，又未试过啊嘛，到到而家咧，嗱，你有冇发觉免费嘅咧，反而你又惊惊地，收你两嚿几水咧，你发觉俾得钱我消费者冇嘢噶啦， 仲多啲要求， 多啲要求， 因为我俾钱我投诉你得等啊， 系啦， 会唔会有啲人又要攞梳打饼食噶？ 你话阿桂花田啊 ？Hello。 吓，240话俾咗，饼干仔都冇快。 同埋咧，佢话 有冷气凉，有灯坐系嘛？ 系啊，佢话咧，仲有部分市民咧，即系嗱，比较 long 礼啦。佢系点样咧？佢去到做检测， 佢唔知即系冇 long 礼。 唔系啊，你听我讲埋先。佢去到做检测，咁啊，检测完之后咧，佢跟规矩咧，就系你第日亲身嚟咧，攞份纸嘅报告嘅。好多市民都唔去攞。 系啊系啊，检测完佢就冇啦。 系啦，个检测员就话：咁得唔得啊？安唔安全啊 ？O 唔 OK 啊？系啦。咁 就咁 做，唔係啊！佢會覺得咧，我有事啊，你會打俾我噶啦。 係啦，佢就唔想再去攞啦，咁樣。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咧，而家佢哋都要順應啊，所以佢哋話咧都研究緊。OK OK， 你哋真係好唔想嚟攞。 send 短信 ，send 短信。 因為咧，因為呢幾區咧就唔喺即係總係嗰間係阻緊噶嘛，咁所以咧有啲人有啲市民咧，我唔會再特登走去攞嘢啦。你有事就 call 我噶嘛，咁我嗱其實咁樣唔係啱嘅。 係啊。 你應該攞翻我張報告紙。 不過咧，一窩蜂嘅嘢咧，今日已經冷卻咗啦。大家都終於知道，唔使咁心急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0: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消委会测试35款干意粉样本，包括螺蛳粉、通心粉和长条形意粉，全部样本都检出昆虫碎片、毛发、金属碎片、塑胶碎片等。最多异物的样本共检出超过500枚微细的昆虫碎片。消委会敦促食物制造商和进口商重速改善。測試發現65%樣本，即是23款檢出霉菌毒素，包括2款被嬰幼兒食用的樣本。一般食用情況下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但是消委會說，如果大量攝入可能會在30分鐘內出現嘔吐、腹瀉、腹痛和發燒等的症狀，和其他致病菌和病毒引致的食物中毒症狀是差不多。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选购包装完好、没有可见异物或者霉菌的意粉，即使未过食用期限，食用之前亦都应该仔细检查意粉。消委会测试18款洗衣机，包括前置式、顶揭叶轮式和欧洲顶揭式三类型号，发现各项洗衣机洁净衣物的表现参差，同时难以悭水又悭电。当中顶揭叶轮式洗衣机整体的耗电量较低，但是耗水量最大。在洗衣洁净程度方面，全部3款欧洲顶揭式样本和6款前置式样本的洁净表现较为理想。耗电量方面，在清洗棉质衣物环节中，同属一级的前置式洗衣机清洗每公斤衣物耗电量最多，相差近60%。当中以叶轮式样本的耗电量最少，前置式样本每年所需电费相差最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大约8:30抵达导致7死11傷的油麻地唐楼火警现场，听取多名消防人员讲解事件，佢逗留大约10分鐘之后离开。现场是油麻地广东道560号，火警在晚上8:00发生，死者包括4男3女，年龄介乎9岁至到40岁，佢哋是亲友关系。警方说出事单位是一间餐厅，事发时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 林鄭月娥昨晚發表聲明，對事件感到極度哀痛，已經指示相關部門全力救治傷者並做好善後工作，包括調查起火和造成嚴重傷亡的原因。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再次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是希望減低群組聚集，預防第四波疫情爆發。對於有報道指有網上的照片顯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等政府官員出席分銜頒授儀式的期間，在禮賓府宴會廳或者花園曾經沒有戴口罩和人合照。陳肇始重申，收緊社交距離是針對進食等長時間不戴口罩的活動，即使在影相的時候亦都要盡量避免在多人的環境下除口罩，呼籲公眾一定要小心。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卫生防护中心会留意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在今日起运作的成效和反应，强调当局不会获取程式中记录市民行踪的资料，只是方便通知市民不同场所的感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0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53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3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0蚊，跌11.5；阿里巴巴248蚊，跌9蚊；美团315蚊，升9.2；中国移动47.65，跌2.35；比亚迪股份171蚊，跌10.9；感恩生值11.76，升7.6；小米集团24.75，升5毫；友邦保险87.25，升2.5；盈富基金26.4毫四升1.4，京东集团358.8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1，人民币6.58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805点，升419点。港金现价报17,5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41美元，卖出1,8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在过去70年来，很多战时强暴和性奴役的暴行一直被忽视，官方往往避而不谈。到了90年代，以强奸作为种族灭绝手段的悲剧依然又在卢旺达、刚果等地发生。 女性的身体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而强奸就成为战争的武器。 今日的国际刑事法庭又有没有能力为受害者争取真正的公义呢？历史二三事之战争性暴力，听晚9:30，港台电视3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咧有一个网上面咧就讲啲爸爸妈妈咧即系做功课做到崩溃嘅新闻，咁啊系话说咧个细路咧读紧 K2 嘅啫，就翻嚟咧就同老师同个仔爸爸讲咧，佢就话我咧呢个字咧要改过，因为咧老师话我写错咗啊咁样，咁啊爸爸望住咧佢就好生气啦，点解咧？佢唔系佢好生气，佢系生个生气个生气，因为佢见到要佢改嗰个字就系生气个气字，但系佢生气嘅原因就系佢唔知呢个生气个气字写错咗啲乜嘢，但系老师就话佢错咗，所以个爸爸就为自己唔知道个气字写错咩而觉得好生气，咁佢就问啦：我个气字写错咗啲乜嘢啊？嗱，咁各位，咁个气字大概点写？你有冇印象啊？我知一撇，跟住咧一二三横，跟住一个勾勾咧一撇勾落嚟嘅。最重要就系中间咧系个米字嚟嘅。好啦，个米字最尾一画应该点写嘅？个米字最尾一横，最尾一横咪斜斜地嘅咯，一撇咁样撇落嚟啊嘛。好啦，关键就喺呢度啦，各位朋友，紧张嘅时刻到啦，嗰撇。你会在哪里开始撇起呢？什么意思啊？我给两个位置你撇啦。一就是在那个十字架的格拉底那个位置撇出来。你知道格拉底在哪里啦？知是那里撇出来啊。定是 B， 你会在十字架下少少，不要黐住个格拉底，跟它分开保持少少距离地撇下来啦。现在想，即刻想，马上想。我举手先，我会在个格拉底那里撇下来的，我会黐住个格拉底这样。哈，对唔住，你错咗啦。吓，冇错，因为呢个幼稚园老师就特别圈住咗生气嘅气字米字嘅最尾嗰一画，然后就圈起佢，佢就话啦：你嗰一撇咧，其实唔系黐住嗰个十字架嘅格拉底位嘅，你系要将佢分开，因为最尾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点嚟嘅。咁呢个点咧，你就唔可以当系咧喺个格拉底嗰度咧成个连体咁样咧写出嚟，咁啊错噶。哇、wow， 大家上网再睇返嘅时候真係喎。即係话呢，如果你根据网上面嗰啲咩小学学习字词表呢，生气个气字里面嗰个米最尾嗰一斜呢的确係一个点嚟㗎，就唔係呢一个撇捺嚟㗎。咁所以呢係唔同㗎。咁当然有人认为吹毛求疵啦，但亦都有啲人话喂，咁就错就错㗎啦。中国人如果唔写好中国字嘅话呢，咁你点样称自己系即系呢一个中华民族嘅发言人啊，继续传承落去呢咁样。亦都有人话呢 ,K2 已经要写到生气个气字，其实都已经系好叻仔㗎啦。咁究竟啊，你觉得呢个老师有冇做错呢？嗱，你可以慢慢讨论嘅。但係我諗呢，更加多个父母呢应该就话阿仔啊，咁点算啊？以后呢我点知边个字写啱边个字写错啊？嗱，你又睇下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个 channel 啦吓。我喺网上面呢见到有一个呢叫做趣味学习中文笔画嘅。今日佢嚟自呢就係好得意喎，香港呢个组织协康会协康 society。咁呢佢就有一系列呢就係教你点样学习呢中文笔画嘅短片。我发觉好啱我细路睇。亦都我觉得大家大人呢你都啱用嘅。因为而家呢你已经是重新要学习个中文字，有些字你会以为自己不懂写的了。那他就教你了， 横啦、直啦、撇啦、捺啦，咁究竟咧佢会有啲口诀话俾你听噶？我头先睇到都几好笑，佢话嗱，横横似只船，横横似只船，系啊，因为打横咧，佢就话有只船咧就由左至右咧就向前行啦，喂。你知唔知个笔顺好紧要噶？所以咧，佢要用只船嘅方向咧，等啲小朋友咧就容易理解到。咁仲要一直咯，我僆仔都试过咧由下直上去嘅，所以系唔得嘅。直上直落就由上至下嘅，所以佢就话啦：直直似棵树，跟住撇咧就系、是、撇撇似胡须，仲有辣辣咧就似斜滑梯，系个辣字咧，即系唔系个辣字啊，即系辣呢一个嘅笔画咧。亦都系咧，好似要斜滑梯咁样，咁啊点点似雨点，然后咧仲有呢、这、一个剔啦，仲有勾啦，就似把遮咁样嘅，温故知新都几好噶，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趣味学习中文笔画嘅呢个 channel 咧，下次同你嘅僆仔做功课，我谂应该就唔使咁生气，老师亦都可以咧顺翻条气，咁我推介几多个咧，有冇额头冇汗嗰个公仔？有啊有有，俾三个你啊，因为。我都唔识写嗰个戏字啊！头先我见到程振鹏，佢都好认真咁样喺度研究紧，啊，嗰一、那个戏字喺个格拉底定系分开只手度出嚟嘅咧？唔知头先佢拣咗边一个笔画咧？交俾你啦，鹏仔。 正话我听阿曾志豪你一路讲解嘅时候，以至到揭晓最终嘅答案，我系格拉底。滴咗汗， 我同你一样， 因为我都系啊，至少都系喺嗰个格拉底嗰个位嗰度咧，系撇最后嗰一撇落去嘅，咁啊唔知道原来系一点咁样。好啦，咁又学多啲嘢咯，系咪？好啦，咁啊，至于我彭仔今天咧，想同大家咧，即系瞬间看 channel 嘅呢一个嘅短片咧，其实咧都系啊，希望大家啦可以咧。就唔好咁白厭啦，同埋唔好做咁多啲咁嘅危險動作，都唔好話唔好做咁多，直頭唔好做啲危險動作啊！咁講緊嘅咧，嗱，香港人咧都好中意去行山噶，咁啊有好多咧唔同嘅地方啦，都係適合咧係一家大細去行嘅。咁亦都有一啲朋友咧，佢個 level 高啲咧，咁所以咧佢會行嗰啲嘅山路咧會比較係險要一啲嘅，咁啊嚟到挑戰自己，有所謂啲深度。步行啊，有地游什么山路啊，咁样。咁最近咧，原来话咧喺社交平台上咧，就话出现咗一啲照片咧，系啲朋友咧就行山，行边一个山段咧，就系海洋公园一带嗰个山径啊吓。咁可能就系基于咧海洋公园自己之前咧都走去搞个咩秘游南朗山啊，咁上下嘅嘢啦吓。咁但系后来俾人发现，其实嗰度咧系牵涉一啲地契嘅风波嘅。咁于是乎都开放埋咧俾。公众人士即系唔系佢哋自己噶啦咁样，咁因为咁啦，可能就惹起咗咧市民大众行山友咧就都要去嗰度行下啦咁。咁本来行啦都冇乜所谓嘅，但系原来话发现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咧有啲群组咧就登咗啲照片出嚟，就有人咧就喺呢一个嘅路段嘅时候咧就一路行咧就兼且打卡，但系咧佢哋咧就系行到去呢个深水湾一段斜坡嘅时候咧，有啲嘅行山。山友咧就系爬咗喺嗰个峭壁啊，嗰、那个石度喺个影相，喺个大石上面影相，咁其实都系有啲危险嘅。咁但系咁都不特止，有人甚至咧就系、是、爬上去嗰个嘅缆塔啊，即系咧海洋公园嗰啲缆车咧，咪一座座嘅缆塔嘅。咁其中咧呢段山路咧都会有见到啲缆塔，咁都隔。几步凌空几步嘅，咁但系咧嗰啲人都会爬过去，可能系攀过去、跳过去、掹住啦，咁啊凌空咧嚟到去影相咁样，哇，好似好威咁样，咁但系咧好多嘅朋友咧都见到啲咁样嘅举动，就认为啦咁嘅行为系好自私啊，因为你咁样去冒死嚟到去打卡咧，有乜嘢意外发生咧，唔系净系你自己嘅问题同埋你嘅安危，更加有机会咧就系连累到。啊！人哋又要嚟救你，咁啊，人哋救你嘅时候，最好就冇事啦吓，咁啊，大家明嗰个自私行为究竟系何所指啦？ 咁啊，所以咧，其實嗰段路咧要行嘅話咧，正正經經咧係可以行嘅。嗱，彭仔咧就揾到有一個嘅 channel 咧，Max 啊，咁啊 Max 咧佢呢個咧就係專出咧行山片嘅。啊，咁佢入面咧就有一啲嘅短片咧，就話免費深度遊啦、海洋公園纜車小徑啦、避行呢個南朗山啊咁樣，咁啊。片中咧就片主就帶大家咧就一次啦去行呢一個嘅南朗山嗰段路咧，就係、是、由海洋公園站啦，佢教你嚇，即係坐港鐵啊，海洋公園站出咗之後咧就行呢一個海洋公園道，再經過有啲私家路咧，八分鐘到咧就去到一個纜車救援小徑啦。咁、那個纜車救援小徑咧，其實一路咧就向上行咧，都係一啲嘅樓梯石級咁嘅，咁啊係好易行嘅啫，不過就攰啲啦，一路都係行樓梯嘛，因為咁啊當中咧沿途咧都有好多嘅打卡位嘅，譬如就係、是有一個咧喺正面咧就望见咧上落缆车都喺你嘅左右两边咁嘅一个风景嘅画面。咁另外有一个打卡位咧就系可以望到咧整个嘅深水湾全景嘅。咁而沿路咧就都有见到一啲嘅路牌咧就系、是、禁止啦，系途人咧再前进咁样嘅。咁嗰路牌咧就系、是、禁止佢哋进入，尤其是嗰个缆塔嘅范围。咁所以咧系唔应该入去嘅。好啦，咁啊去到最高位置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见到咧就好多啲缆车就喺你嘅头壳顶上面咧行过啦。咁啊完噶咯噃，咁啊跟住应该系落翻山噶啦。不过咧其实落下咧就会发现咧系 block 咗啲路嘅，因为已经进入公园范围啦。咁唯有咧掉头走咧先系。可以翻落去山下边嘅，咁原来来回嘅全程咧，嗰个片主咧就话用咗呢一个钟头20分钟，咁啊呢一种咁样嘅行山一样系避行呢个南朗山啫，但系就唔使做啲危险动作，安全好多啊，所以咧我啊梗系比较5个 like 呢个 emoji 佢啦。行山呢啲嘅活动都好健康㗎噃，桂花田会唔会都有兴趣去行下？ 我有㗎，我征服过狮子山㗎。哇， 征咩服啫？ 我去咗山顶就唔征服佢。 即係你行上三楼就征服咗三楼啦。 征服咗我自己。上个星期三呢，我们的呢就讲咗炒栗子啊，天气一凉呢，远远就闻到嗰啲炒栗子味呢，嗰阵味呢就即刻感觉到好温暖啊，咪因为之前芒镇过呢，感受到嗰种攞住个包栗子暖粒粒咬住热辣辣嘅嗰煨番薯嗰啲回忆返晒嚟。但一讲到要剥壳㗎呢，就咩回忆画面都冇晒，因为真係会剥到呢天一半地一半，手指都痛咁样啊。上个星期呢，我哋就分享咗呢话可以用刀啊离开呢个栗子壳，又或者用铰剪嗰、那个铰嘅中间位咧钳开佢，但系街市啊或者超市买到嘅一包包完整无缺嗰啲，哇大大粒咧圆圆润润嗰啲剥咗壳嘅栗子，系咪所有都系用机做就可以咧？原来唔系噶，栗子都好有营养啊！这个天时食栗子系好嘅，但系真系唔使剥剥到手指痛咧，只要喺栗子嘅外壳咧用刀界两下咧之后咧，再用滚水霎下佢，咁啊啲水滚起之后咧就放入冻水就可以咧喺界开嗰个口嗰度咧连皮就剥。到佢，哇！真系咧会好剥鸡蛋一样嘅。嗱，除咗栗子之外，有助呢个叫做瞓到觉嘅合桃咧，亦都系一样咁难开，系咪？嗱，好多时咧见到啲阿妈妈咧就会用个锤仔咧一搭搭到一搭就搭到散晒，就烂鬼晒噶啦。咁点搞咧？啊，其实咧。轻易嘅做法咧，同栗子咧都差唔多噶，真系咧，用煲啲滚水啦，咁之后咧，但不过咧，栗子就要将啲栗子就喺滚水度滚嘅，咁啊，核桃咧就系、是、隔水蒸佢咧5至10分钟。蒸完之后咧，再浸落啲冻水度2至3分钟度咧。啊，如果佢系因为佢会浮嘅，咁如果浮嘅话咧，你就用只碟咧压住佢，系总之系务求到佢咧要浸到个冻水里面啦。咁啊，时间够咧，就可以捞翻起佢，核桃咧个边咧就会自然弹开噶啦。所以咧，攞把刀仔或者系撬一撬开佢咧，就已经可以开到噶啦。咁啊。核桃咧，其实咧系有助呢个降血压啦，降胆固醇啦，含丰富嘅 omega 3 啦、维他命 E 啦、褪黑激素啦，哇！ 真系抗氧化啦、抗衰老啦，有助呢个睡眠啦。但系食核桃嘅时候，记得三次，真系啊！千祈咧就唔好诶食核桃嘅时候饮一啲浓嘅茶啦，或者饮白酒啦，同埋呢个食黄豆嘅，咁又夹埋一齐咧，即系食唔到佢嘅营养之余咧，分分钟咧仲会中伏出事嘅吓。今日我想分享阿冯小厨嘅 channel 啊，佢嘅片中咧会教大家咧点样剥呢个核桃嘅夹诶，同埋会教咧大家点样整呢个核桃嘅零食啦，同埋呢个核桃花生糊啦，咁样啊有埋字幕噶，其实有埋个步骤啊等等嘅嘢咧，短短几分钟咧就可以学到咧点样去食呢个咁有营养嘅核桃，不妨试下。我会俾两个手指供佢。 心笑在街中跌碰，单车放纵，悲快无穷。往事如分开，漆黑进入了未来。相信能飞，不管多痛，亦忘掉了狂跳。随节奏快疯掉，人落跌落不免，就要疯。仲解开冰冻，不可操控，双眼渐红。不对，为何坐着像昏睡？我要半副性充实儿女，撕开怨对，走进心里。终点如消失，光阴已逝，多么远。今天能飞，不管多困，亦忘掉。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早晨啊， 肥妹仔， 寿恩茄， 寿恩茄， 系啊，早晨， 早晨啊，嗰啲啊唔出声嘅， 系啊， 系啊，全宇宙银河系 嘅 同学， 嗰啲停课嘅同学啊，唔系嗰啲冇使翻学嗰啲同学啊，你哋好啊， 我决定下次要揾咧叶咏诗姐姐咧嚟执一执你哋两个咧，一齐两个乐器一齐出场嘅嗰个次序啊， 可以。 是啊，你哋两个成日都叮叮撞擦擦啦，同埋木桶笛咧就撞单簧管咁样咯。 你唔好开 冷啲啊！系啊，因为我讲先啦，我咪唔会撞噶啦。好啦，我今日咧又想同大家咧讲翻咧上个礼拜讲过嘅文言文。 哇！ 今次系讲文言文里边嘅闹人嘅说话。 哎呀！咁应该都系好斯文嘅咧， 好斯文噶。 但系嗰啲人闹人咧，系佢哋咧 骂人不带脏字。 系啊，有啲咧俾人闹咗都唔知先蠢噶。 系啊，佢唔会 系 啊，佢闹完咧，你会觉得咧冇任何粗口喺度噶。 系啊，不如你懒闹咗我噶。 系啊，但系咧佢里边咧就会有啲咧意思喺度咯。譬如呢度有一句系咁讲嘅，你咧就系衣帽被也。 衣 冇， 耳即系你，耳即系你咁解。 阿耳 系啦，耳冇皮也， 冇系有冇个冇， 母亲个冇。 哦， 呢个好直接嘅婢女个婢。 系点写啊？ 女字边一个卑鄙个卑字。系啦，佢咧里边嘅古仔咧，佢就话啦，试过咧有个王咧，周烈王就过世，诸侯咧谂住就凭吊啦。 诸侯， 诸侯啊， 点 知咧有一个咧齐威王就迟到，咁于是乎咧周天子就派人， 系 啦， 系啦，周天子就派人去闹呢个齐威王啦。齐威王就好嬲咁闹翻转头啦，切，耳冇皮呀，咁啊意思即系话咧，你阿妈系婢女， 即系话你系下等人， 系啦。咁佢话咧，被鲁迅咧形容呢个系咧第一次中国咧就闹人闹人嘅时候，闹埋 阿 妈， 系啦，咁佢冇礼貌嘅，嗰齐威王我唔中意佢啊， 系啊，刘威王你中意啲， 系， 咁但系如果咧用而家嘅角度咧，你就会觉得好文雅啦。 哦、 即系你闹人咧，你谂下闹到咁上下， 你 阿妈 系姐姐， 系姐姐嚟噶， 系工人姐姐、啊。 系啦，跟住就系啊，我妈工人姐姐咁样系啊，佢要服侍我 噶， 咁又冇事啦，系咪、 哎？ 好 啦，其实都唔系、啊，如果你咁样讲，其实嗰、那个话人嗰、那个情况都系喺度嘅，因为你话人哋阿妈系。工人喎、 啊， 咁、 啊、 有冇人以父猪也咁样噶？ 都可以嘅。另一句，另一句咧，我哋成日都讲嘅，但你冇谂过佢系闹人嘅。 系啊， 我哋有冇？我哋 有 冇听过成日讲咧？就话始作俑者系边个啊？始作俑者系边个啊？ 哦，系啊， 即 系边个 第一个做呢件事出嚟噶？ 系啊，知道啊，受 uncle 咁点解？ 系啊，但佢后边嗰句系闹人噶。 始作俑者后面嗰句 有后边嘅咩？ 系啊，孔子嗰阵时咧，佢就知道俑咧，即系嗰啲咧陪葬嗰啲人俑啊，就会咧陪埋一齐嘅。佢就话始作俑者，其无后苦。 其无后苦、啊， 即系话， 即系你唔使只有后代 啊！系 啊， 佢话你哋全家都冇晒 啦。咁啊，咁因为佢做咗嗰啲俑啊嘛， 即系其无后， 屋企人都冇晒 啊！ 绝孙好毒啊！ 系啊，所以你闹人哋唔使用嗰三个字嘅，你加到个字啊，其无后苦。 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2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6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0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5跌10.5，阿里巴巴248元跌9元，美团317.8升12元，中国移动47.5毫半跌2.5，比亚迪股份172.5跌9.4，小米集团24.8毫半升6毫，感恩生殖11.7毫8升7毫8，友邦保险86.8毫半升2.1，京东集团358.4升10元，盈富基金26.42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59，瑞士法郎8.504，澳元5.658，加元5.914，新西兰元5.343，欧元9.192。每百日元对港元7.4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06。日经平均指数报25805点，升419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56美元，卖出18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城市花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阿咪煮饭啦，咦？你仲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音乐说。钟舒曼的音乐选择， 好好拥抱第一首人哋识得钟舒曼嘅歌。 不担心的， 我记得咧，啱啱出道啦，一个 event 里边，一个电台 event 嚟嘅，咁我就一个人坐咗喺度，其他人全部都系即刻咁转啊，呢度乜乜乜乜，我真系一个人就咁坐喺度咯，我唔系唔想同人讲嘢啊，我觉得好 odd 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十分，风骚快运啊！讲下天气先啦，唔该。 系，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啦，咁啊，呢几日咧，因为嗰、那个干燥啊，咁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讲过啦，话得40几个相对湿度啦，又或者有啲即系 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上个礼拜都曾经出现。 系啦，咁结果咧，咁啊，即系琴日真系有个咧，即系好严重嘅呢一个火警意外咧， 致命大火， 致命大火啊！咁啊，就喺呢一个即系油麻地嗰度， 一栋唐楼里面发生嘅。 系啦，咁啊，咁而家譬如话以而家嗰个数字咧，就已经最少有七人就死亡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就即系危殆咁样噶。咁啊，当中咧，甚至乎有一啲嗰啲住客咧，佢系擒咗出窗咧，跳咗落嚟。咁啊，嗰度即系有系啦，有啲咁样嘅即系好大嘅损伤喺里边嘅。咁啊。佢起火原因當然仲調查緊啦，咁啊淨係知道啊，佢可能係同一間餐廳佢哋嗰個經營有關啦。咁啊，究竟佢裏邊係點解咧？有啲就話啊，同佢哋節日啊，又話慶祝啊，點咗啲蠟燭會唔會有關係咧？咁樣咁啊，呢個交俾部門去調查啦。咁但係好嚴重嘅，因為見到即係咁多人死，咁甚至乎有啲可能係小朋友就有一個係， 因為佢哋就正正話即係懷疑開生日 party 啦，咁裡面有當中有成十幾人啦，咁所以就。即系啦，即系怀疑倒写咗个蜡烛咁样就引起 一个事件当中咧发生嗰个嘅地方，嗰啲地方咧其实就更加令到好多朋友会着咗灯啊，即系可能有身边嘅朋友，甚至乎自己就系住喺唐楼啦。咁大家知道而家唐楼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好多火户。 喺度， 系啦系啦，即系劏咗好多啲好细房，因为唐楼相对地比较面积大嘅， 咁啊劏咗好多嘅，咁啊劏咗好多个住户喺度嘅时候，就变咗咧都个居住环境其实就好狭小啦，咁啊人又多，咁有阵时真系即系大家利是讲句有即系小火也好啊，都其实都惊嘅， 系啊，你会 惊危险， 你会好担心嘅，所以咧嗱你话呢个 case 我哋可能资料唔多啦，我哋都冇办法可以话俾你听佢系咩原因啦。但是好像彭爷话斋啦， 佢喺警号啊， 呢一个唐楼咁样嘅建筑物咧，咁啊即系我哋好多嘅，港岛啊，咁你九龙新界好多地方都有噶嘛。咁 就 唐楼咁究竟咧，大家住紧喺里边嘅时候咧，你有冇都留意到咧？你附近嗰个走火环境啊，通道系点咧？嗱，譬如咧，我见到网上面咧有几年前噶啦，我相信可能分别都不大嘅，佢就话咧。九龙城土瓜湾嗰度咧都有好多呢啲唐楼咧。 嗰 阵时佢话咧报纸做咗个专题咧，佢就话嗱，第一就都一汤几噶啦。嗰阵时已经一汤几噶啦。 咁有汤几咧咁啊？ 系啦，咁啊第二就系话咧嗰个走火通道咧究竟有几咁危险？咁咧嗰阵时有报纸啊做咗个专题咧，影嗰啲相咧，咁你可以想象下嗰条唐楼嘅楼梯喺你行紧嘅时候咧，突然间前面有一张双人床褥喺度， 哇！咁仲使行嘅？ 啊，冇错，桂花田而家行唔到噶啦，过得头就过唔到肚 墩。因为嗰啲唐楼嗰啲楼梯好 窄，好 窄 嘅啫嘛，我谂就算你洋楼啊，你无端端有张床褥摆咗喺度，你都行唔到噶啦，真 系。 系啊，系啦， 即系好似一对门咁阔嘅啫，我谂唔系嗰个高度啊，嗰个高度好窄嘅啫。 因为通常唐楼你转个弯上楼 上，冇错， 嗰个转弯位都唔系好阔落。 系啊，佢话咧，即系譬如嗰阵时嗰张相影出嚟咧，嗰啲住户咧见到呢张床褥咧冇。唯有咧，一系就贴住佢，一系就慢慢行啦。咁你点知咧？哇，好似打机咁样嘅。再去第二层咧，又影到咧，哇！今次直情咧 有 架喺度，真系有个架喺度，有个架啦，仲要有一抽嘅唔同嘅毛公仔咧，搭到人咁高咁样咧，啲人就劈晒喺度。 其实系啲住，唔系系啲垃圾啊，定系啲住冇掟？ 当垃圾嚟噶，当垃圾又唔清，因为佢楼梯可能好难搬咧。咁结果咧，本来你就咁睇咧，你话咁冇嘢啊，你咪报警咪得咯，即系总有 有人处理咗佢。 点知咧，原来佢话咧嗱，当年佢个 case 系咁样嘅，佢话咧佢哋啲业主投诉啦，咁点知消防处咧听到之后咧，佢就话哦。呢啲系你哋成个大厦业主共同责任嚟嘅。 哦，即系入嗰啲立案法 庭。哦，即系话你唔可以话我住五楼，喂二楼发生事啊！即系有啲咁嘅堆积喺度，其实你五楼都关你事。 佢话好笑，因为佢话咧，人哋同佢讲就话呢个你哋咩因为摆放嘅住户咧都系同一个大厦业主咧。佢话原来咧啲人就会话，系啦，佢话你哋要系业主共同责任，咁于是乎咧，佢话最惊就本来谂住投诉人，点知咧自己又衰埋去投诉。咁結果咧，佢哋就有好多咧，就由佢擺到咧冇處理。咁譬如咧，石油氣罐咧都仲有好多罐添。即係呢個講緊係幾年 前 某一個土瓜灣嘅唐樓嘅情況。 明白。 幾年後有冇改善咧？其實大家住嘅地方， 佢改善咗啦，已經係咪？ 係啊。 咁但係如果真係仲出現一啲咁惡劣嘅環境嘅話，咁可唔可以用一個即時惹起呢一個 公眾危險？ 係啦，用呢一個做理由。去即時處理佢咧，而唔係話有關部門嚟到 咁，會唔會又係咁啊？ 好難咯， 唔知啊，有人告發先得咯。 係啊，係 啦。 佢呢度一辣咧，譬如嗱，我唔知我哋啲聽眾咧，如果你有啲都住喺頭先我哋講嗰頭咧，你不妨同我哋 update 下，因為咧幾年前呢個報道咧，佢仲有咩地方咧？深水埗基隆街又係一大好多唐樓咧，哇！佢又影嗰張相嚇死我，變咗停車場咁樣啊！ 咩意思啊？ 咩事啊？ 個後樓梯全部都係停咗手推車。 哦 ，OK， 可能佢係一啲。 手推 車嚟 裝 嘢， 冇啊！佢泊曬喺度咋？可能係佢哋係啦，可能佢哋有啲人做三行啊嗰啲咧，咁啊，但係就泊曬喺度咯。咁所以佢話呢啲後樓梯咧，嗰啲情況都係幾惡劣㗎。 嗰個後樓梯嚟㗎， 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咧冇呢啲咩立案法團嘅，即係冇呢啲咁嘅啦，係 冇啦， 係應該冇㗎，成日都 話。同埋咧，唐樓原來佢話咧，另一個最大嘅危機咧，就係有陣時佢有天台咧，可以俾佢上去㗎嘛。 锁嘅， 锁咗， 系， 因为又系 可能担心有啲人走咗上去唔知做乜， 唔关事啊。但系嗰啲讲紧天台嘅地方系唔可以锁噶嘛，系因为我求生噶嘛。 我意思即系话嗰上锁嘅人咧，系惊嗰啲唔知会唔会有啲 曳嘅人即係走咗上上 邊做啲乜嘢？可能，但係可能咧又牽涉及咧，可能頂樓嗰個咧，我連埋個天台，呢個天台就我嘅，係、 哦、 屬於私人嘅，真 會 有 啊， 已 經 有人喺度住啦。 係啊，唔知啊嗱，但係即係好多呢啲咁嘅違法嘅嘢，但係冇人處理咯。 不過又講時講，我都有去過一啲嘅即係劏房嘅唐樓咧。咁又叫做有啲執得企理嘅、 嗯， 有啲係執得企理嘅。咁嗰啲咧就因為都係可能做生意啦，預咗要劏，咁所以咧就劏得嚟咧係密 有規劃嘅， 係密嘅。但係咧就譬如個唐樓嘅樓梯咧、嗯、都係光猛同埋係乾淨冇雜物嘅。不過咧我有去過一個咧就係、是樓梯 OK， 但係咧電梯就唔 OK。 哦，電梯 不過如果你走火警嘅時候 都唔會 搭電梯 嘅， 係 啦，所以樓梯個重要性就喺呢度咯。 係啊，呢個真啊。因为其实你上旺角咧，好多佢哋都系冇 lift 嘅，或者有啲 lift 咧，可能都已经系过咗50年嗰啲残残旧旧，对门分分钟要自己挨埋佢先。 系、 但系佢嗰啲楼梯真系窄得好紧要，一对门可能一对门都冇咁阔啊。所以但系如果真系摆晒杂物，系真系自私行为嚟噶呢个。 好多啊，譬如佢哋都再讲翻咧，就话其实几年前咧，花园街又系试过咧，佢哋有排档咪火烛嘅、又系波及附近啲唐楼咯。咁结果咧嗰阵时先揭发就系咧。啲樓梯又係走唔到嘅，所以你話點解搞到可能嗱、我哋傳說中咧，每一棟大廈有嗰啲咩防煙門 啊， 好多嘢咧、 啊， 可能喺呢啲唐樓裏邊咧，我諗你都唔使預咗有啦。 嗱，通常咧就發生咗呢啲咁樣嘅大事件之後咧，就有啲嘢會跟住會做嘅， 冇錯， 即係嚴謹啲去檢查嘅係嘛？ 包括可能住户自己本身咧都會走去 check 下，喂個水嗰、那個 消 防喉有冇水㗎？ 冇錯冇錯， 或者如果系嗰、那个 防 烟门，那個、火筒究竟过咗期未噶？ 又或者天台嗰、那个叫做上天台嗰对门嗰对闸有冇锁咯？系啦， 嗱咁啊一啦，二咧就系、是。會唔會政府跟住落嚟又派唔知咩部門咧，就去巡查一下？ 係係係。 啊，啲唐樓嗰個走火嘅設施合唔合規格啊？ 係 即係等於好似早幾年發生嗰個嘅迷你倉嗰 個係 啊 係 啊 係啊。 咁之後就係做咗一輪㗎，都做咗。 跟住一年之後咧，啲人再睇翻咧，然後發覺咦？固態復萌喎， 係咪啊？ 冇乜變喎、所以咧，我覺得我哋除咗即係要慰問呢一個喺而家油麻地呢一個火警裏面嘅一啲即係傷亡人士之外咧、如果你而家都住緊唐樓咧，喂，你不妨咧，你如果仲喺屋企啊， 係咪即係冇規冇矩 嘅？影張後樓梯啲相嚟睇下咧，究竟即係當日大家好擔心全港唐樓條後樓梯。而家條後樓梯通翻未嘅咧？ 我見到有我去過一個朋友屋企咧，咁係都係住唐樓嘅，冇 lift 嘅，要行樓梯嘅，光猛嘅，係冇雜物嘅。咁、我覺得係個規管問題咯。 啊，咁一定係啦。 係啊，即係規管問題，即係嗰啲鄰舍咧，佢哋即係可能佢哋都有走走 望。望相助係 啦， 係咪？ 都係見整潔嘅，係冇雜物 咁啊好啦，即係如果係你屋企嗰個後樓梯啊，或者係本身個唐樓梯咧，都係冇雜物嘅，好光猛，咁就一樣照影咯。 係啊 ，OK。 话俾大家听，安心啊！ 情人当以爱情人，长和心不要去问，缠绵怎可及催促诞生？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间中想一个人，跟你早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走几钟要你自爱，缠在苦紧令你没自由出。如我之错。 早恋上人，成为热心的怪人，不再值得一吻和你昵称。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头先阿吴宇飞嘅逼得太紧啦，我都发觉逼得太紧啦。 系咩咁紧啊？ 成日都话嗰啲抗疫疲劳啦，又话好多咧，即系限聚啊、防疫嘅措施咧，我哋啲市民咧遵守得太耐啦。 对唔住啊，又要收紧翻啦。 系啦，我哋有阵时一松懈咗咧，我好记得噶，即刻咧嗰啲卫生专家咧，第日就会出嚟讲咧，啊，各位市民，即系你哋如果咁样咧，系啦，你哋唔忍耐下嘅话咧，或者我都知道你哋有抗疫疲劳，但系你哋如果一松懈嘅话咧，又反弹噶啦咁样。 唔系啊，跟住佢又会话啦，放松少少，你又有多翻人中伏啦，咁我又要收翻紧啦嗱，系啦，由今日开始咧，限聚令咧，啊唔系限聚令都系已经四个人噶啦，但系讲紧喺食肆里边咧，由之前我哋放宽咗个零两个礼拜啊， 六个 之后咧又变翻，唔好意思啦，你哋要分翻开台坐，要四个人啦 吓。我其实到而家我都仲系唔明白嗰个分别系乜嘢， 系啊，所以我都系唔赞成咧，六个人啊可以分两台咯，三个 系咯， 咁系冇意思。 系咯，我都系唔明嘅。 咁啊，酒吧都系啦，酒吧咧由四人变两个人啦吓。记住啦，离开张餐台嗰时系咧，麻烦大家都系要戴翻个口罩 嘅。喂，我即刻觉得安全咗啊！哎呀， 咁系咪嗰啲口罩令都系照继续噶嘛？ 口罩令梗系继续，都冇话停。 口罩令冇停噶。 系啊，咁啊， 室内、室外， 只要你系 公众地方，就要戴翻个口罩。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我真系要举手承认嘅，我已经跟唔到咧。而家我哋政府里边有好多唔同嗰啲防疫嘅措施咧，究竟几时系得啦，几时系唔得啦？譬如之前就话啲人去， 即系我哋去婚宴嗰度啊，究竟咩五十人系咩嚟？ 系啦，上次啲人都话咧， 其 实个逻辑 系 好难计噶，影相咧就唔准超过五十人， 系49就得啦。 但明明个个都戴口罩唔讲嘢噶啦，又唔食饭又唔食饭噶啦，即系净系可能喊嘅啫。你终于嫁得出嚟咁啊！但食嘢又得，食嘢咧你成个会场有200人都得噶， 系啦， 大家除晒口罩都冇问题噶， 大家一齐食嘢， 系啦，我哋。跟唔到噶啦，我已经 呢个叫做共同目的啊嘛，佢话 系啦，我跟唔到噶啦， 共同目的系 唔可以有啊， 系啦，咁最新呢个咧，嗱，即系戴定个头盔先，我哋完全唔够胆话佢做错。 不過我係唔知道其他人可唔可以仿效佢啫。 唔係咁啊，一定唔好仿效啦。 嚇，點解唔得啊？佢哋都做咗咯喎，佢哋仲要係全部高官嚟㗎喎。 咁究竟佢哋做，我唔覺得係欣賞咯。 啊嗱，佢就話啱啱 咪禮，我唔覺得欣賞。 啱啱禮賓府，佢哋裏邊咧就有呢一個叫做嘅三日一年三日嘅。 咁緊要， 做三日咁多噶， 係啊， 好似佛誕，唔係佛誕，唔準，好似 新年啊，年初二三， 人哋結婚咁樣啊，嗰啲世紀婚係搞幾日噶。 系咯， 有噶嗱，佢咧就 咩节庆咁样啊？ 上个礼拜六咧，一连三日咧就用闭门形式咧举行呢一个咧分衔嘅颁授典礼。 哦，咁多人都得奖， 系啦，好多人得奖噶， 恭喜佢哋啊！ 系啦，首先我哋恭喜佢哋实至名归，真系名副其实。但问题就系咧，就俾啲卫生专家咧就见到佢哋啲相咧就话，咦？ 咩事啊？ 有好多人冇戴口罩， 唔戴口罩， 有啲合照咧系冇戴口罩， 冇戴口罩嘅真系。 咁等等先，咁而家佢哋喺室内啊，闭门咩？人哋讲得明闭门咯。 嗱，有室内， 即系喺屋企啦，系咪？ 有室内，亦都有室外嘅花园嘅位置。咁又真系自己 post 出嚟噶嘛？啲相好明显系咪？冇人害，冇、 啊、 人整蛊佢啦。 因 为 我哋又冇，我哋啲匿名冇得入去噶嘛，叫做系咪？ 咁而家即系，我只系想知嗰个公众地方。 定義 係點樣？ 嗱係啦，嗱因為咧而家咧佢哋我哋先講咗個背景先，就係咧衛生局長陳肇始咧佢就話冇嘢噶冇嘢噶，入場嘅人士咧全部有戴口罩啦，有量體温啦，喺、 哦、 授勳典禮嘅過程裏邊，嗱強調過程，即係話啊而家頒個獎俾你啦，多謝你。 喺度喺度拍手掌啊！ 同埋佢哋上嚟上台领奖嘅时候咧， 我见到嘅， 佢话全部都有 戴口罩 嘅，系啦，佢咁讲全部戴口罩嘅，咁而家咧唯一有争议嘅地方咧就系 咩事啊？ 喺授勋以外啊，啲人喺个礼宾府度攞完奖都要大家巡下游啊，影下相噶嘛，咁好多影相嘅照片见到咧系冇戴口罩嘅， 有啊，有人系冇戴口罩噶，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卫生专家同埋呢一个嘅官員都話唔緊冇嘢嘅冇嘢嘅係嘛係嘛 係啦， 即係咧佢哋個 唔 係 有衞生專家話有嘢噶， 有 衞生專家就質疑咧，佢就話其實咧就會令到大家咧即係公眾啊對於政府個防疫咧係會個信心打折扣，因為你要帶頭噶嘛， 哦、 你叫大家咧其實喺公眾地方你要戴口罩，但係結果俾人見到你冇戴到。 其中都有有啲議員啊， 有一哥嘅嗱，鄧炳強一哥啦，咁跟住又有啊陳茂波啦，咁然後亦都有部分啲議員啦咁樣，咁啊佢哋部分議員啲解釋咧，嗱我真係好想問下，係咪可以真係平時都講得噶？佢話我一生人影一次嘅啫，呢啲相都理解嘅。 工聯會 戴口罩， 工聯會啊鄧家彪佢咁講，一生人一次都明嘅咁。嗱而家唔係話你即係驚你真係播毒啊定點啊，而係咧有一樣嘢叫公眾觀感啊。 係啊， 即係話個頭做得唔好咁啊，啲市民佢都嗱拉住佢張相，佢都係咁啦。做咩拉我啊？咁啊 嘛！所以我哋唔敢话佢错啊。 哦， 其实啊，就算我哋啊呢度啊， 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都系政府部门啊。我哋咁恩嘅政府部门啊，我哋都唔俾啲同事啊 post 啲冇戴口罩嘅相。 系啊，我见到啲靓女歌手合照。 严紧啲。 好啦，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检视11间本地银行的开立离岸或者内地账户服务，发现不同银行对开立账户的条件、服务和收费不尽相同。消委会提醒有意在外地开户的人士，详细比较各银行对资产结余要求、行政费以至当地汇率税制对银行业监管和保障的制度等。以在新加坡开设离岸账户为例，消委会说能够提供有关服务的6间银行中，5间要求客户在相关银行的资产结余不少于20万至150万，而开户手续需时可以由5日去到20个工作天。消委会提醒，离岸账户的存款或者资产不受账户持有人所在地的政策和法例等监管或者保障，只是受开户地的政策、法例和金融制度等管辖，存款人需要密切留意账户开设地的相关政策变动。 消委会测试35款干意粉样本，包括螺蛳粉、通心粉和长条形意粉，全部样本都检出昆虫碎片、毛发、金属碎片和塑胶碎片等。最多异物的样本共检出超过500枚微细的昆虫碎片。消委会敦促食物制造商和进口商重速改善。測試發現65%的樣本，即是23款檢出霉菌毒素，包括2款給嬰幼兒食用的樣本，一般的食用情況下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但消委會說如果大量攝入，可能會在30分鐘內出現嘔吐、腹瀉、腹痛和發燒等的症狀，與其他致病菌和病毒引致的食物中毒症狀差不多。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选购包装完好、没有可见异物或者霉菌的意粉，即使未过食用期限，食用之前亦都应该仔细检查意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强制检测是无可奈何的决定，但要为有轻微呼吸道病征人士做检测，每日至少有过万个样本要处理，当局应该要求负责检测的机构承诺在24小时内有检测报告，并要求接受强制检测人士在未有报告之前不可以出街和翻工等的措施配套，强制检测措施才会有成效。何柏良又说，强制检测安排未必能够处理发病之后没有求医的患者，他建议要为防疫辣椒定出明确的指标，例如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定立目标下载率，仿效新加坡的做法，出入酒吧和食肆等高风险场所必须下载安心出行程式等。南韩单日新增2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录得超过200宗感染病例，至今有28700几人染病。新增个案当中有193宗是社区感染，主要集中在首都圈。韩联社报道，当局忧虑在周末病毒检测数量下降的情况，确诊个案亦都是未有减少，反映防疫形势十分严峻。另外，除了医院和疗养院之外，办公室、咖啡店、地铁站、亲友聚会等集体感染的病例亦都是增加，加上境外输入病例持续上升，防疫部门正是考虑上调防疫响应级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3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7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2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蚊，跌4.5；阿里巴巴249.6，跌7.4；美团317.6，升11.8；中国移动47.75，跌2.25；小米集团25.05，升8毫；比亚迪股份176.5，跌5.4；感恩生值11.94，升9.4；京东集团361蚊，升12.6；友邦保险86.9，升2.15；盈富基金26.44，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1，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870点，升484点。港金现价报175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47美元，卖出189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道人妻信相知，朋友叫你买，你唔系唔下唔买啊嘛？嗱，唔知大家有冇啊遇过嗰啲朋友啊、亲戚啊、闺蜜啊，话有好嘢啊叫你买，而你又真系冇乜兴趣，又或者冇钱唔想买嘅时候，你会点做呢？吓？唉，真系啊，遇过好多次咧。如果你识到呢三个好闺蜜，应该可以化解到。不如我哋就睇下佢哋有啲咩经历啦吓。 哎呀，话咁快呢就一个星期冇见咯。我真係觉得呢不见一日。 如隔三秋系咪呀 ?François, 你真係冇朋友到咁嘅咩？今时今日啊要个个星期约埋我同阿 Darren 出嚟。 哎咪囉。哎係呀，系咪想好想见到我啫啊。啊，我都知道你对我有意思嘅咧。 系啊，Darren， 嗯， 我对你嘅意思就系你可唔可以唔使咁多意思啊？吓、啊， 好多咩？ 搵你哋出嚟呢？ 做咩啫？ 系谂住帮我另一个好姊妹啊。 吓、 嗯？ 仲有 咩啊？乜原来我唔系你嘅好姊妹嚟嘅咩？你仲有啲？如果我哋唔系你好姊妹咧，仲有啲冇倾咧，Darren，我哋走啦咁样。 系咯。嗯啊，都唔系，我都想知嘅。其实嗱， 你想点啊？你想讲咩啊？ 你又真系嘅嗱，你咧就系佢好姊妹，但系我就唔系佢嘅好姊妹啊。 唔系咯， 你哋呢啲叫做咧闺蜜。 系、哎、呀， 哦，闺蜜啊， 啱啦啱啦 ，Darren 讲得啱啦。哎呀 ，Rosalyn 啊，你咁都唔识分嘅咩你？唉，真系我对你好失望啊。 失望啫，好姐妹咪即系好闺蜜咯，咁有咩分别啫吓？ 哇，睇下 Rosalyn 嚟噶，诶，唔好嬲住先啦，诶，听下阿 François 话要帮咩先啦， 唉，都系 Darren 你识做，真系 咪咯？ 嗱，你又明白我想点啦？其实咧就系、是、 其实咩啫吓？你个所谓好姊妹我哋识唔识噶？ 唉，我都唔知点，我哋要争论呢个好姊妹争论咁耐，听我讲啦。嗱，好转接咁咧，佢都叫做系识识地啦，大家都 识识。 但呢个真系唔系重点嚟嘅，用咗一页纸嚟讲啦。 知道啦， 唔系重点啊。重点系啊，个姊妹话，使唔使咁长啊前奏？ 我中意。 我连听力壮我唔使噶。 你梗系唔使啦，你个脑要啊嘛。 咩？你个脑啊？ 你死脑咯。 嗰个姊妹有份保单计划，就做埋今个月尾。 嗯， 就话咧好抵噶，乜都补噶，又叫我买。佢话咧唔系个个买得噶，又话有 quota 咧，又话见系我啊好姊妹，所以先益我咋。咁我又当你哋两个都系我好姊妹啊嘛，我咪谂住嗌埋你哋一齐买咯。 吓，买保险？ 哇，咁多谢你 François， 我啊唔系姊妹，我系闺蜜，都有着数，都遇埋我啊吓，多谢。 多咩谢啫？呢啲猪头骨嚟嘅，咁叫着数啊 ？Darren 你外星嚟噶吓？ 嗯，猪头骨， 我嚟噶呢个咩猪头骨啊 ？Rosalyn， 你讲自己啊？ 系啦，嗱，听落都真系唔同啲喎呢份嘢，边有一份保险啊，会系乜都保噶？咁咪真係有着數囉，咁都唔明。 Darren， 你咪刚刚说出重点来啦，边有一份保险咪乜都保㗎。 哎呀，我头先咪我头先咪讲咗啦，佢公司呀、啊、出咗个唔知咩保计划呀，搞到啲客呢咩都 claim 咗一餐呀、啊、搞到公司蚀大钱啦嘛，所以呢咪计划做到月尾唔再做囉。 哇，咁咪即係真㗎啦。 係呀，佢 set 错咗呀，而家益我哋呀、 啊。咁啊，几多钱一份啊？吓，帮我买一份。 喂 ，Darren， 你咪咁冲动啦！ 呢啲唔系冲动啊，呢啲叫行动咋。 系啊， 心动乜嘢行动啊？ 咪就系咯 ，Rosalina， 你唔买都唔好阻住阿 Darren 买先得噶，离晒谱啊！ 你 真系。 你咁话咩意思啊？我系唔想 Darren 中伏啊！吓、啊，诶、啊， 够你上个礼拜喺兰桂坊度中伏。 咩、啊？中伏啊？ 咩事？冇，佢嗌咗豬扒飯，啲豬扒唔熟啫嘛。係啊， 好服喎， 好服啦，係啊。你打話嚟講我俾你聽，我冇逼你哋噶，我係話咧有份著數嘅保險，但係你哋冇興趣啫嘛。如果你咁都要嫌棄我、懷疑我、私疑我嘅話，好人難做啊！ 哎，你哋两个啊，唔好嘈交。 我哋冇嘈交，我闹佢啫嘛，都唔系嘈交。 Rosalyn，我啊真系有啲兴趣、啊，同埋阿 Francois 真系冇逼我买、啊，我系自愿、 啊。Darren 啊，你知嘛？我系唔想因为一份保险啊，搞到大家连好姊妹都冇得做啊！ 如果你因为一份保险都唔同我买，我哋根本就唔系好姊妹啦。我话俾你听啊，点会冇得做啊？一份保险一定有得做。 哇， 姊妹就好难讲啦， 估唔到佢用呢一招了，睇环节曲、啊。咦，咁听落买份保险啫，点会令到你哋冇姊妹做啊？我都系闺蜜啫嘛。 哎呀，你呢啲穷家子真系啊，冇乜见过世面啊！如果真心朋友啊，系唔会揾自己好朋友嚟买保险或者买嗰啲咩传销嘅。 边个穷家子啊？ 你咯 ，Rosalyn 咩啊？仲想 保险就好睇个人需要嘅。 仲问、 啊？但我认同咧。你讲好朋友呢就唔好啊搵自己屋企人啊熟嘅人啊或者朋友嚟传销囉。嗯。 传咩销啫而家。 或者退销啊。 推咩销啫你真係吹。 吹。 失就吹啦而家。係啦。 咩你想讲咩 ,WhatsApp 你唔係 咩 WhatsApp 俾你呀嘛。早排我先同两个认识咗十几年嘅朋友啊。绝交 啊。是咩？我冇听你讲过嘅，点解最屘交啊？点解咩事啊？发生咩事啊？ 唉，都冇见一排噶啦。我俾个衰人同佢朋友咧氹咗我做直销，睇呢样卖嗰样。我初初谂住咧上去睇下咪算咯，睇我会唔会识啲有钱仔啊嘛？点知？ 点知咩啊？点知咩啊？吓，系咪偷计唔到蚀炸米啊？ 蚀炸米？ 蚀炸米啊？ 唔系炸米，系啦。哎呀， 咩啊？蚀 炸两啊？ 发叔睇你个样子都睇唔出你咁蠢噶，你蚀咗几多啊？ 都唔系好多啫， 蚀咗几多啫？你讲嚟听下。 冇咗个手， 手咩啊？手臂啊？手指？ 手饰啫， 冇咗个手饰。 系啊， 你啲手饰好劲噶喎， 个手饰都系几百万啫嘛，对人哋嚟讲就首期，对我嚟讲系首饰嚟噶咋， 真系唔熟唔食喎，你个朋友啊？真系要戴眼识人啊！ 都冇嘅，我叫埋我阿爸阿妈咧一齐咧泵钱落去俾我入多啲货咯。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系咁噶啦，你买只蚂蚁都中伏噶。我买个传销有咩问题啫？而家搞到，不过搞到电话都唔听我啦，而家佢。 哎呀，烦死啦！咁你真系当我哋真系好姊妹、好闺蜜啊！你咁大件事，你都冇揾我哋出嚟帮手，系啊，真系好彩就翻身彩嘅。如果唔系你问我，唔知点答你。 好彩啊！我啱啱先撞翻你哋咋？ 傻你咩意思啫？ 系啊，你咁讲咩？ 你帮你，你帮你哋有钱买咩？我就知你两个冇钱买，我都费事打俾你两个啦。 费 事你两个听到之后咧，又要卖呢样就点嗰样啊？ 咁啊系，咁啊系。 真系多 谢 你啊！ 咁都系啱噶吓，呢啲上流社会嘅嘢。我呢啲所谓匿文咧，就唔识啊点样招架噶啦吓。如果你啊向我 sell 嘢话，你识我咁耐啊，都知道我唔识推啊，一定中伏嘅。咁到时点算咧？嗬？ 唉，我其实咪就因为唔识点推我朋友，所以咪搞到一身蚁咯。 所以咧，做好朋友啊，真系千祈唔好咧喺钱上面有瓜葛。啊，出嚟食饭有时你请下我，我又请下你，咁咪好咯。哎，见你食咁多，今日嗰餐我请你， 咪好似邻舍咁样。 系咯，你又请下我，我又请下你，咁。 你唔好搞我啦，真系。 咁我嗰份好姊妹嗰份单，你哋仲买唔买啊？ 我都系问下 Rosalyn 点样 say no 会好啲啊？ 我得闲同你开班啊， 你教我 好嘛？ 你不如 我教你啊，播呢只歌就得噶啦。 真女， 你话俾佢听，你负担不起。 是这心境，无论冷与暖也不起劲，很想放声，很想痛哭，在这世界里我最孤独，那天空多广阔，围着我的是满载回忆的空屋。 哎呀，关心妍啱啱唱咗， 令人担心啊！你 系啊系啊，担心妍，担心妍吓，负担不起 声音啊！ 系啊，喂，做乜有感而发啊？你个古仔今次 唔系啊，我冇有感而发咧，可以见得我有感而发咧？ 点解突然间？ 系因为现实中有人要 sell 嘢啊？ 唔系啊，我唔系话我冇啊， 佢每次写嗰啲古仔咧，都系将佢嗰个礼拜啲心情讲出嚟，嗰啲咩死佬俾人作啊，咩老婆俾人打啊嗰啲咧，全部嗰啲心里边嗰啲阴影出晒嚟啦。 长辈又话要嚟 嘅，系啊，长辈又要搞佢嗰啲咧。 系啦， 好阴功噶， 睇到一啲新闻咁，所以先啊，系，不如讲下咧买保险啊，或者直销啊，即传销呢啲嘢，喂，身边一定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啊。 有 啊，诶，我就话一 search 就即系话好朋友保险传销，哇，嘣一声嗰啲新闻一弹晒出嚟。 嗱，你身边多唔多啊？呢 啲 朋友多唔多啊？ 好早年有， 系， 跟住 就冇做咗朋友啦。你一知道佢做保险之后，你就 unfriend 咗佢啦，咁样系嘛？ 你又咁耐以嚟出嚟社会做事啊，桂花田。你帮衬过几多个系朋友而去买 一份咁多？ 哦、 一份咁多， 因为我真系好识推人。 哦，好易啫。 咁嗰份依家仲 梗系冇啦，自佢冇做就冇做啦。 哦，系。 跟住仲要冇一次落，冇乜啲钱落翻嘅，我印 象中。嗱，我就好多 friend 咧，亲戚又有，朋友啊，同学啊，总之咧都有做保险嘅，真 系 好多噶。咁咧，但我觉得我。起碼認識嘅我呢個圈子裏面呢啲做保險嘅即係朋友咧，非常識做，佢哋絕對咧緊守個教條咧，即係真係話自己親朋戚友咧，盡量就唔好勁 sell。咁佢會點樣做咧？佢會俾你知道佢係做保險，但係佢從來都唔會得閒無事就話喂牛仔，喂又有好嘢咯，唔會嘅。咁要出嚟食飯咧，都唔會特別傾嗰啲嘅。你傾開，佢會順住你話題講。 即 係 除非你提出， 係啦。譬如可能你話哇真係好慘啊，係啊呢輪咧可能即係驚個細路讀書嘅喎，噶咁啊，细路储钱都得噶，咁啊，你自己谂下咯。我哋有呢啲嘅， 佢会顺势借你个提法嗰样挥。 系啦，但系唔会主动咯。我觉得争好远噶，因为咧你总系每个人都有某种需要噶嘛。可能你突然间谂啊，系呢排啱啱可能整亲手脚，你就会觉得咧，会唔会有啲咁样嘅保险计划咧？咁佢听到你问。佢就答你，但系如果系 如果佢主动嚟 sell 你咧，就真系好好核突噶 嘛。譬如大家出嚟食饭咧，你话如果有一啲唔识做嗰啲咧。佢淨係目的就係想 sell 保險咧，你第二餐飯唔出嚟噶啦。 哎呀，我有 你點咧？ 我最有啦， 我最近都有。 你呢啲咁啊嚇，有錢冇定使，我仲唔第一時間求。我想话 唔系，其实问佢买保险更加难，即系学你话斋有钱冇定使咧。 有钱冇定使，应该买咯。 唔系一早买咗啦。 唔系啊，咁又你多份唔算多噶嘛，你咁多人要写呢个叫做受益人， 即系写外母嘅名系嘛？ 咁嗰啲， 你会唔会受益人写香港电台咁样噶？ 唔会。 哎呀，边度俾得起啊？系咪先？ 政府啊。 咁你点解啲朋友会真系咁样明 sell 嚟嘅？ 我都有 遇過，而家都有啊，讲紧。 系啊，我最近都有遇过一啲朋友，即系从事咗呢一行。咁其实又唔会话好觉得人厌恶嘅，因为始终嗰个都系佢嘅职业啦，佢都无可厚非啊咁样。咁不过咧，我学懂一样嘢就系、是。都真係認認真真咁樣同人講，唔想 我全家都幸福啦，已經 即 係 你推嘅， 即係好過揾藉口，然之後佢又會再有下一次咁樣， 係咯。但你唔買，你唔買嘅原因係純粹你已經有啦，或者你唔需要啫、 啊。 其實唔係話你信唔過佢啊嗰啲嘢嘅。 我唔係， 又唔係嗰啲嚟嘅。 就唔係信唔過佢，不過咧，如果你講話你本身已經有一啲咧，其實你都係會走唔甩嘅，因為總有其他產品你冇嘅。 係啊係啊，啊我就係想話啦，你買咗個咩人壽啊、咩醫療啊、健康，跟住佢問你家居保啊，又或者係咩旅行啊， 而家可能 係 講退休啦。 係 啊，係啊，唔係嗱，嗰陣時我好識做嘅，因為你人壽健康嗰啲咧就比較長。长线投资嗰啲咧，你买咗就买咗噶啦嘛，你好少转噶嘛。咁但系有啲好多短暂嘅，譬如嗰阵时我有姐姐保啦，即系工人保险啊。 工人保险一定要买噶。 可知啊，但系姐姐保嗰啲咧，你真系灵活好多噶嘛。譬如话你开头约到嘅时候，佢嗰个 agent 佢会问你。你有冇自己 agent 啊？唔系、 啊， 你有冇 agent？、 啊、 你冇嘅、哦，我哋本身都有嘅。咁嗰啲你咪益自己啲 friend 咯。嗰、那个姐姐保我咪约个阿强，喂买你嗰份啦、啊、咁样。好啦，车保又系、车保嗰阵时咪又系咯，系啦，又问下喂，咁你呢几间有冇边间平啲噶？咁样咁如果有嘅，咪今次到你啦，阿明咁咪买你嗰份咯。 系、车保我都有。 旅行保都系噶，旅行咧嗱，你又可以揿柜员机嗰度直接买。但如果系嘅，几百蚊你咪益啲 friend 咯。 系啊系啊，嗰啲保咧系轻轻地，即系唔系话咁。长线嗰啲咧又唔系为咗 心意， 系啊，真系好似心意嘅咋，所以咧我啲 friend 咧后来咧都唔理我呢啲啦，一对佢嚟讲真系有 心碎。 嗱，佢又我而家先知道咧，原来佢唔系真系有单就接噶。佢又要帮你整理一份嘢，又要跟进，又要车，又要成。湿湿碎几百蚊，我谂对佢嚟讲，有几次佢推我啲，我唔使啦。 你其实咪真系当我系朋友嘅啫？你系你就唔好搞我啦，嗰几百蚊。 我仲以为喂，我尽咗绵力噶啦，已经仲想点啊？咁样 作为朋友，我哋咧真系会觉得系嗱，知你做保险，但系又唔帮衬你，你好似唔系几好。咁就呢啲咪都算系张单啦，系咪先？ 系啊，我见过，其实而家咧做保险咧，佢哋最需要揾单咧。佢应该就唔系讲嘅话，如果你今个月我冇呢张单咧，我就卖唔到数，唔系喎。通常系咧，我遇咗几次咧，我都听佢哋讲就话，喂嗱，争少少，我就可以攞到嗰个叫做咩 咩奖系嘛， 咩圆桌唔知咩精英 MDRT 嗰啲咁样咧， 即系嗰啲咁样嘅。 系啦，咁所以 风光嘢 系啦，风光嘢喂风光噶，因为对佢哋嚟讲嗰个紧要噶。譬如可能佢争少少咧， 但系嗰个可能系长线嗰啲公司嚟噶，系咪 升咧噶？即系佢可以做到嗰个唔知叫百万圆桌咁样 咧。系咪就系喺边份报纸度嗰个广告成 类似嗰啲咁样嘅？咁我有听过嗰啲就话啦，喂争可能就争，譬如话争20万单，咁可能咧佢就话喂每人买少少，咁可能你夹到嗰个份额俾佢咧，咁就 OK 啦。即系你唔使真系买20万。但你要个保额有嗰个数咧，咁佢都做到啊嘛。 哦， 咁我都有啲friend 咧， 系啦，因为佢讲到明就系我争少少就冲线啦。 嗯， 咁你唔该做咗佢啦，咁样咯。 但系问题你要供一世噶咯，嗰啲 唔使咁咪可以一年或者几个月之后你咪褪翻咯。 哦， 即系总有呢啲嘅，系啊，咁啊，好嚟好去咯，大家要。 我又会觉得咧，通常咧，如果系咁样去叫人哋买咧，你买咗之后咧，嗰、那个朋友究竟帮你跟唔跟？得好啊，等等咧，就会影响咗嗰段友情啊。 跟得好也未必好，你唔好意思成日烦你个 friend 咁样咧。 网上面有一个叫做咧友情杀手啊， 系 做咩事？ 咪就系呢啲 咯。咪就做保险咯，保险厨师就叫友情杀手咯。 咁我哋都系客气客气，下次再见啦。 心意心意。 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禁令喺出年一月中生效。在北京，商务部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美方无端打压中国企业表明严正立场，坚决反对美方罔顾事实，认为中国有关企业是由军方控制，既缺乏依据亦都不符合法理，批评美方一再犯法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5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82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2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5.5元，跌6.5元；阿里巴巴251.2元，跌5.8元；美团317.4元，升11.6元。中国移动47.6元，跌2.4元；小米集团25元，升7.5元；比亚迪股份176.3元，跌5.6元；京东集团361元，升12.6元；感恩生值11.94元，升9.4元；盈富基金26.44元，升1.4元；友邦保险87.15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59，瑞士法郎8.503，澳元5.651，加元5.914，新西兰元5.334，欧元9.1894。每百日元对港元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0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58点，升472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3美元，卖出189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先啦，由于有突发事件，粉岭嘅和兴路来回方向近住大窝西支路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啦，粉岭嘅和兴路来回方向近住大窝西支路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油泥村对出慢线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咧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彩虹道体育馆方向旺角、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你最近是不是都找了份新工啊？适不适应啊？ 几好啊，我是透过劳工处展翅清建计划找到这份工的。 这个计划是给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参加，除了有免费的培训课程，还有不同行业的在职培训机会，你都可以试一下。这 么好，听落又好像都挺啱我的。 是啊，而家计划仲会发放留任津贴俾参加在职培训嘅学员，鼓励佢哋接受同完成6至到12个月嘅在职培训。只要学员喺全职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攞到3000蚊嘅留任津贴，兼职都有一半金额噶。视乎在职培训期嘅长短，全职雇员嘅津贴金额可以高达12000蚊添啊！ 哇，真系好好、啊，等我都快啲上去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睇多啲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阿爸，我男朋友嘉豪啊！ 你睇呢个穷小子，声都唔敢声。未见过咁贵嘅鲍鱼汤咧， 细伯，我真系未见过咁热嘅汤冇用个盖冚好佢嘅、啊。 阿爸，咁大煲汤啊，唔冚好盖好容易淥亲人噶。 哼，穷小子，成千尺嘅厨房你未见过啦。 细伯，成千尺嘅厨房成地都系积水同埋油污，真系未见过啦。 阿爸，点解唔抹翻干净嘅地下，好容易跣亲噶。 系得啦得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过精明嘅厨师，安全规则你要知，我系洪家豪。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12啦吓，十一定十二啊， 就嚟十二， 好啊，我哋永远都保持呢一种模糊嘅空间喺度啊，咁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64%，咁我哋中国人咧传统饮食上面咧有个讲法咧就系等等。以形補形嘅， 係啦，以形補形， 所以你見到阿田咁樣咧，一定係食得好多嗰啲唔知咩多噶啦， 係啊， 珍珠， 珍珠， 珍珠， 唔係嘛， 珍珠仲有好多嘢食嘅， 係啦，係啦，睇唔出嘅真係， 珍珠冇我真係細個食喎，我媽成日俾珍珠冇我食㗎， 所以你而家咪要珠如寶咯， 係啊，定經， 係啊， 你而家冇定到啊， 其他人要壓驚， 係啊，所以唔得咯， 唔係，同埋好彩你讀得啱就係定咋， 係啊。 唔好变咗 咁我咧， 真啊！ 即之后 你 食咩多啊？应 该系食得一系就茄子， 一系讲茄子。哎呀，真系好啱啊！真系 啱啊，系茄子， 真系茄子， 梗系茄子啦， 系咯， 成碌茄子咁样，系咪几难得啊？真系 即系话佢成日笑口常开啊，茄子咁样啊， 唔系茄子就系节瓜噶啦， 节瓜都好啊。正所谓节瓜咁大条，哇不得了。好啦， 最强你啊， 咁食鸡啰柚咧， 做咩啊？ 鸡啰柚 咁补咩啊？ 系有咩用噶？ 嗱，我知道 台湾兴嘅， 好多长辈都食， 好多地区都食噶， 好多 uncle 都食。系 通常系有 啦， 系串，你哋食唔食噶鸡啰柚？ 我有朋友食，但我唔 打咩打咩。 哦，系原因咧？ 即系骚到不堪咯， 骚到不堪。 系啊， 我唔知有咩好食啊。 系， 其实咧佢。啱啱嗰個位咧， 好多油添㗎， 佢有啲軟骨喺度嘅， 係咩？ 係有少少軟骨嘅。 嗱，你講下講下佢有食㗎，又話又話唔食，跟住越嚟多研究。嗱，咁樣咬落去咧就爽口喎，咁樣。 同埋即係嗰個位係學你話齋冇肉冇肉㗎嘛，即係佢油即係皮 好多油咯，我哋知道好多油咯， 油脂地方咯。 我係有食過雞 pat 嘅，但我肯定咧係唔食咯，因為咧個個都係食嘅時候就話咧話嗱一間個雞 pat 唔好食啊，拎出嚟咪好似食咗咯，跟住話唔係嘛喺邊度啊咁樣，大家就咧。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压 咗， 我又想话咧，点解唔食咧？其实都有一啲原因咧，就系耳濡目染啊， 系 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听啲大人讲咧，个鸡 pat pat 喺边度？拎走佢唔好食，即系听得太多咧，觉得好似食个鸡 pat pat 咧系唔 有咩唔好？冇错，今日就同你讲啦，鸡 pat pat 有咩唔好？ 咁 嗱，你咁你都明白未啊？咁你都明白啦，嗰、那个位置系做咩噶？排放噶嘛。 排泄。 咁你就会觉得啊，嗰、那个位置系咪都唔系几好食咧？咁即系有个谂法系咁咯。 嘿，咁牛鞭都食啦。 牛鞭系啲男人食啫，女人唔 食 噶。 咪咁计啦。 鸡子。 系啦，嗱，鱼汤都食噶，嗰、那个叫花胶啊。 花胶。 花胶即系佢嗰个叫做都系生都系嗰个咩嚟噶噃？ 生殖器。 生殖器嚟噶，系啊。 咁但系问题，花胶系补身，同埋个样冇咁衰，同埋冇冇味啊嘛。 嗱，咁即系话 pat pat， 如果佢吓有功效嘅话，你都唔介意啦。 如果佢但系听咗 要咁听下系咩功效啦，真系。 但系听咗咁多年都冇听过有功效。 但系今日系想调翻转讲， 即系话俾你听， 你唔食系啱嘅。 鸡 pat 哦， 冇错啦。所以我哋话咧，即系啊，即系嗱，我哋以形补形就讲得多啦。咁但系如果以形害你咧？ 你唔系以为嗰个可以保型啊？应该讲， 佢话咧，原来台湾有一个健康节目咧，佢里边就访问咗一啲即系医生啦，或者嗰啲叫化学嘅博士。咁咧佢就讲啦，鸡嘅部位有三个地方 系三不吃， 最好唔好入。其中一个就系鸡 pat pat， 系啦。另一个系咪鸡子啊？ 鸡颈。 鸡颈亦都唔可以食， 系、哦、啊，鸡颈都系，唔、嗯、其实鸡即系鸡嘅颈咧，我哋要个中间个壳嘅啫，通常都系鸡颈至头唔要啦，鸡尾嘅、 啊、 即 系 鸡尾唔要啦咁噶。 鸡颈， 鸡颈唔关事嗱、啊，逐个嚟，鸡颈系有传说过嘅、嗯，你讲得啱嘅，民间传说 打针 系啦，嗱、 啊 我哋先讲鸡 pat pat 啦，鸡 pat pat 咧佢就话啦，系啦，因为。毒、啊 哦、有毒 嗱、啊、都话噶啦，因为佢排泄啊嘛， 同你嗰个讲法一样咁样。佢话咧最毒咧就系鸡 pat pat， 佢话咧因为系囤积大量嘅脂肪啦，亦都暗藏病毒啦，同埋病菌啦，即系可能即系好难就洗得干净嘅 pat pat 啊。 系啦，即系洗干净八月十五去坐去坐个 八月十五啊，真系好难嘅，原来真 系。即系有个目的嘅，通常洗干净。 系啊，同埋即系算我孤陋寡闻，咁点为之洗干净咗咧？即系同食神讲话嗰条肠要通咗佢，即系 我知啊， 听唔到噶嘛。 因为佢咧嗰个位咧比较巢，即系好多浸啊。即系巢皮啊！ 摄咗嘢喺度。 巢皮，你有冇？ 即系藏污纳垢。 其实你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冇好少食噶，我就算食得唔重噶。冇啊。 咁啊系咯，你冇洗过鸡，你又 feel 唔到。你有冇洗过鸡啊，鹏仔？ 冇。 洗鸡。 即系洗嗰只鸡啊！ 即系买 个 鸡行翻嚟洗。 系啦系啦。 咁点啊？你摸到啲咩啊？ 唔系啊，即系话。 你每次系咪洗个啰洗好耐噶？ 其实咧，通常咧，我哋啲师奶去买餸咧， 都系走佢。 系啦，唔该，鸡颈之前嗰啲唔要啦，鸡 pat pat 斩咗佢啦，咁样嘅。咁啊，跟住如果有鸡嘅鸡脚趾，唔该帮我剁埋佢。 咁你咪唔使洗咯。 咁我翻去咧就， 我入鸡指甲，你翻去自己撩添要，我帮佢剪。 我剁埋佢，因为咧嗰、那个鸡 pat pat 嗰个位置咧，佢一变咗只即系掹晒毛之后咧，佢系一。 光脱脱， 好多皱纹，即系好多疖噶嗰个 产皮纹 啊，即系啦，总之好好好多疖嘅，其实系好难洗，好难洗得干净嘅。 然后佢就话啦，呢个地方就唔好啦，即系佢话咧就容易隐含呢、這、一个、即系病毒啦。 系 啦，嗱，至于咧，头先大家讲个鸡颈咧，你知唔知传说中话鸡颈系有咩事啊？ 鸡颈系有 好搞笑 喎，咩有咩事啊？ 佢话传说中咧，佢话如果你食咗鸡颈咧，传说中啊，唔系啊，佢话咧容易有淋巴癌啊，即系同条颈有关啊嘛，佢都系又同以形害形一样啊嘛。 咁嚟而家咪就系话，因为好多时话打针咧都系打针喺佢颈嗰度啊嘛。 佢就话唔系嘅，佢话咧鸡颈上面咧主要就系咧胸腺。佢話咧呢個過程裏面咧，就先將嗰啲雞皮拎走，再做成呢一個咩攞曬嗰啲嘢，所以佢話咧，其實雞頸食得多咧，就唔會話會發生嗰、那個即係患癌咁樣嘅，係 唔 會 嘅。 唔 一定 會啊 ！No， 之前有啲人咁啊以為 係係啦，咁但係反 以為係， 其實雞頸冇乜嘢好食到啫。 我唔係中意食嗰啲好難講㗎， 臘就話啫， 係啊，都有人中意食雞頸 啫。 咁佢話咧，另外嗰兩個叫高危係咩咧？雞皮同埋雞內臟。 哦， 係 雞內臟。 雞皮嗱，大家串燒都中意攞嚟燒㗎喎。 喂，但係食雞肉一定要食嗰個皮㗎喎。 冇錯， 食雞尾都會炸到佢好脆㗎噃。 係啊，我都知啊。咁但係而家佢就話咧，因為嗰啲雞皮咧、其實佢主要都係話咧。 嘅啫，俾你 脂肪， 鸡皮啊！ 佢话鸡皮嗱，两大问题嘅，第一就胆固醇高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唔怕死嘅，我后生嘅，或者都唔关事，后生都会中嘅。但另一个就甩唔到嘅，佢就话咧，如果你有任何打针啊咩药咧，都会喺浸皮度咯， 积聚。 即系等于你不停可能你块面上面咧，你残留嗰啲咩化妆品啊嗰啲咁样咧，系啦， 最污糟系块皮， 系啦，卸得多都唔 好嘅，净系喺个皮嗰度嘅啫， 皮会残留好多啊，所以佢话咧，冇办法啦，不容易多，不能多吃啊咁样，系啊，咁所以佢话鸡内脏亦都系咧个鸡肾同埋鸡肝咧， 哎呀， 因为里边收埋好多代谢化学物， 其实就系嘅，逢内脏都唔系不宜多食嘅， 系噶， 即系不论牛又好，鸡都好，猪都好。好啦，都系唔系啱 好食嘅。但系咪鸡嘅打针机会多啲咁样噶？个个都成日都打针鸡，打针鸡咁样咧。 即系你嘅年代已经系咁听 到。有啊，我哋年代争几年嘅啫，都系。 我以为好耐噶啦嘛。 系 啊， 都十年八年嘅你同佢。 因为你谂下，我细细个即系讲紧咩啊？七八十年代已经讲打针。 有噶有噶，即系我谂嗰个饲养方法咧，可能都冇改进过。 系。 即系可能有阵时 啲 咩激素 啊，系啊， 都要摆落去嘅。同埋而家咧，我觉得我天然避开咗。因为咧我底 食鸡嘅， 唔系我底子唔好咧，容易热气啊。 哦、 我有阵时咧，我买嗰啲炸鸡咧、本来何天华真系最正就系出边炸到咧脆卜卜嗰个又浆又粉又成嗰嚿嘢咧， 醋啊， 我又醋啊，跟住唯有咧， 问题唔系关只鸡事啊，系关嗰啲炸事啊嘛。 唔系啊，我咪会将嗰嚿嘢剥走咗咯，就食鸡肉啊，咁、我咪避开咗层皮咯。 你系咪讲食嗰个白嘅公鸡啊？ 系啊， 嗰、 白色就系白色礼服公。 我想话我都系食嗰个白嘅公鸡，我系会搣走嗰层皮。 但我知道系嘥咗 嘅。但系嗰个皮系先系佢最好味嘅一个部分啊嘛。 我都知系嘥咗嘅，真系。 不 过我应该有两年冇食过。 系啊，嗱，同埋今日咧，如果你再睇翻咧，消委会佢嗰个食物报告咧，其实你都几惊嘅，因为咧，佢话嗰啲 通心粉， 系啊，干意粉啊，通心粉里边咧，佢话竟然有好多嗰啲叫虫嗰啲， 嗱，干咗嘅， 系啊， 即系死咗嗰啲啦，系啦， 干咗嘅。 我唔知你屋企咧多唔多有呢啲咁嘅存货咯，我屋企咧就有嘅，因为我女咧同我仔咧好中意食啲螺蛳粉啊、意粉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咧，某只牌子咧，我系试过买啦，哇！真 系 好惊，唔好嘢嘅，即系有时啊，真系唔好贪平嘅，我都觉得咁 啊， 系啊，我咪试下买平，因为佢真系食得好多噶嘛，咁啊试下买，哇，咦，咁多粒粒嘢嘅咧，系浮晒面噶， 哎呀， 咁系即系出现过头先嗰啲， 咁嗰啲就系昆虫仔， 应该就系佢 有啊， 消委会讲嗰啲， 佢话而家 干咗嘅干尸， 全部检查到有昆虫碎片啊，跟住咧又会有一啲好古怪嘅嘢，譬如话粉螨啊。毛发啊，毛发啊，金属啊，塑胶碎片啊，石头屑啊，有叽哩咕噜，喂，啲抽嘢，大佬你见到？ 点解会有头发嘅？ 系啊，我真系唔知 佢有冇讲嚟自边度噶？ 即系包装嘅时候可能跌咗落去咯。 嚟自边个国家嗰啲啊？ 自己睇选择。 你真系要上去睇啊！因为咧嗱，简单啲，35款干意粉样本全部都验出，叫做轻质异物。咁啊，当中咧其中一款嘅。叫做通心宝海鲜鲍鱼汤里面呢就验出内藏最多昆虫碎片。 哇。 咁咪即係话佢叫做咩呢有丰富蛋白质。 佢唔係话指 organic 啊。係呀仲要係成抽环节喎先你问呢係边度嚟嘅呢消委会佢嘅讲法就话由收割小麦啦加工啦生产意粉啦物流过程啦传销啦储存啦每个环节都有机会运到入去囉。 好等等。 即係嗰啲毛发呢你可以想象到就係可能係其中一个工人囉。 係呀。佢不好意思脫髮又脫髮嘅。 係呀。咪嗰啲昆虫尸体我觉得反而真係天然健康喎。佢好明显就係收割嗰啲小麦啊即係佢原材料嗰部分呢喺里面出现喎。 嗱我想话喎咁佢而家有冇话系咁样系唔好啊即系 消 委会 冇嘅， 系啦，即系话有啫，有发现呢啲啫，但系冇话唔好嘅， 即系可能只系外观尖啫。 嗱，仲要如果你唔系你用师奶智慧咧，我唔知啱唔啱啊？买菜都要买有菜窿噶嘛，虫窿噶嘛。 系啦，因为嗰棵树新鲜啊，冇农药佢先会咬。 系啊， 嗱，我又想话啦，其实系有啲咁嘅可能啊。尤其是日本米、台灣米咧，佢哋話咧，即係我都話我上次咧嗰包日本米咯，哇！做咩咁多谷牛走咗出嚟啊？咁樣就係我處理不好咧，咁跟住我再睇翻資料咧，話因為佢哋種植嘅時候咧冇落好多殺蟲劑，即係冇落好多農藥，咁所以咧令到咧嗰啲米咧連埋佢嗰啲叫做寄生蟲 連埋一齊， 就會喺裡面，因為佢冇殺死佢啊嘛。係 咪有一隻叫麥皮蟲㗎？ 你即係類似嗰啲咁嘅 friend 啦。咁跟住咧，佢真係佢話整個過程。佢甩唔到啊，咁咪喺里边啦。如果你处理唔好咧， 佢系好容易喺嗰啲寄生虫佢自己翻生啊。 佢会翻生啊，死咗噶咯！ 佢冇死到啊， 佢冇死到， 佢有得卵喺度啊，因为 你储存得太耐啦，又或者人哋嗰包米冇预你食咁耐， 即系侏罗纪咁样会翻生噶。 唔系，即系佢冇死过都话，佢系寄生咗喺佢里面啊嘛。咁所以咧，佢话你如果处理得唔好咧，冇摆雪柜或者冇真空到嗰啲米咧，嗰台湾日本米啊，我其他我唔知道。咁咧。佢就话好容易咧会呕翻啲谷牛出嚟咯。 哇！ 咁你就试过啦。 系啊。 嗱，我仲听过咧，我上个礼拜啱啱 系好嘢嚟。 啱啱去咗个朋友度食饭咧，佢咁样推介嘅，我就即管摆喺度，大家同我一齐检验下。 有谷牛。 佢话如果咧食蟹啊，你中唔中意食蟹？ 食中意啊。 我中意噶，都不过我唔中意剥啫嘛。佢话咧靓嘅嗰啲松叶蟹咧，佢咁讲，佢话咧 嗰啲 系啦，佢话咧个壳。越多黑色一点点，就越靓。咁我话嗰啲黑色一点点系咩嚟噶？ 系咪即系啲蚝壳喺上面嗰啲？ 佢话嗰啲黑色一点点就系寄生虫。 哦，即系佢好嘢。 佢话啲人反而买蟹嘅时候咧，佢话越系见到多黑点点，就即系有寄生虫。 咁 佢就话咧，反而觉得咧呢只嘢健康，可能系冇嗰啲唔知咩叫做又系嗰啲 嘢咯。 系啦，冇化学嘢， 杀咗佢一啲菌咁样咯。 系啦，嗱，咁啊，如果你中意食蟹嘅朋友，或者你喺街市做卖蟹嘅朋友，究竟我嗰个朋友呢个说法咧啱唔啱咧？ 咁佢有冇俾到你食啊？嗰啲 哦，你嗰人冇食松叶蟹，好彩啫。就远眺，贫穷或富，这秒也多情意。最美逼退了对方，从来没有一套算式计算情爱的答案，个个笑你长相和轮廓，听说去干了情能脱绑，人人忘记也许怪也怪得可爱，冬天的你难过 K 房点唱情 先话现在就是最后的意愿啦。头先同两个拍档咧讲，我上个礼拜入咗嗰只蟹咧。嗯，真係食到舐舐嚟嘅真係，真係巨蟹真係。 我都有去食嘅喺屋企，咁啊真係一家人咧見到咁大隻蟹咧，淨係食嗰只蟹咧已經夠啦，再加少少餸咧。是好和味的。 一家人吃那隻咁和味的蟹就叫做和蟹啦。 哎呀 和蟹。 和蟹。 好啦，新聞之后继续有风骚花园的转头见。Ok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据了解冇本地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4宗确诊个案，累计病例5458宗。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嘅火警现场至今仍然未解封，火警造成7人死亡，包括4男3女，年龄介乎9岁至到40岁，佢哋系亲友关系。伤者之中有7人仍然危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抵达现场视察。火警在昨晚8点多发生，火势猛烈，多名被救出的伤者身体熏黑或者严重烧伤，送院的时候要接受心外压。警方说起火单位是一间餐厅，事发时候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消防说单位只是有一道门，多人无法逃生被困，将会成立专责小队调查事件。有附近商铺老板话唔知道火警现场有尼泊尔餐厅。有议员话，据了解餐厅系无牌经营，女东主喺火警中丧生。消委会测试35款干意粉样本，包括螺蛳粉、通心粉同长条形意粉，全部样本都检出昆虫碎片、毛发、金属碎片同塑胶碎片等。最多异物的样本共检出超过500枚微细的昆虫碎片。消委会敦促食物制造商和进口商重速改善。测试发现65%的样本，即是23款检出霉菌毒素，包括2款被婴幼儿食用的样本。一般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但消委会说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在30分钟内出现呕吐、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的症状，同其他致病菌和病毒引致的食物中毒症状差不多。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选购包装完好、无可见异物或者霉菌的意粉，即使未过食用期限，食用之前仍然应该仔细检查意粉。消委会发现市面上装修工程的报价十分参差，稍有不慎忽略报价单细节就容易引起争拗，甚至工程烂尾。消委会首次实施了11间装修工程和室内设计公司，为一个实用面积大约400平方尺的单位进行全屋装修上门报价，发现只有2间报价比较详细和全面，其余9间只是简单列出，甚至是没有列出合约条款。评分最低的承办商报价单只是有总金额一项，其他的细节欠奉。消委会说装修费用多数几10万甚至过100万，行内普遍接受分期付款，建议消费者可以按照项目或者工程分4期付款，第一期的订金不要超过总额的40%，以保障不会因为工程早段已经烂尾而蒙受庞大金钱损失。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大致多云，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3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82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2点，升68点。

咁咧个花就一朵花嘅花啦，箭咧就系信箭嗰个箭字，竹花头咧跟住两个锅字咁样，咁即系话好靓嗰啲信纸啊，比较华贵装饰嗰啲信纸就咁样，即 系 叫箭啊咁样，花箭记。跟住我话未听过《西游记》，我听过啫，《西厢记》有听过， 系啦，似嗰啲咧，少女情怀， 系啦系啦，咁啊咩嚟嘅咧？咁 比较女性啲啊，呢本书咁样。 系啊，咁我就打开嚟，好耐之前我有打开嚟望过下啦。跟住我喺度望嘅时候，我话。喂，唔对路喎、我话呢佢明明呢我睇佢全部都係即係文学作品，佢话即係明清嗰个年代嘅一本书嚟㗎嘛。咁、我諗住里面呢应该全部都係一系就文言文啦、一系呢可能就係嗰啲好文绉绉啊好靓嗰啲啊红楼梦里面嗰啲呢係啊即係哇又黛玉啊又点样撞花嗰啲。点、知我打开其中一页呢我见到佢里面。 好粗俗㗎。 唔系叫粗俗係好通俗。 好白话㗎。 一读出嚟呢就冇人会唔明㗎，因为我譬如我读一句呢、我当日就係打开我就见到嘩点解会咁嘅，佢就话啦、一句言来一段长，我亦见佢真好少。 真好少 唔係呀见佢喎。 人家女子有乜相干， 乜相干。 世间有嗰一种情痴子相思系咁挂心肠督撑。跟住我望住咩嚟㗎老婆。 咁口语嘅， 点解呢本书咁口语？ 佢咪翻译咗啊？ 系啦，我喺度仲以为咁搞笑，系咪即系有人咧将一啲即系所谓 文 字咧就翻译成广东话嘅作品咧咁样？跟住再睇翻，咦唔系、啊？原来呢本书咧就系佢嘅卖点咧，就系、以呢一个叫做广东话咧。嚟写入去呢一啲嘅文学作品里边， 你讲紧明朝、清朝、 咁我哋都有广东人噶嘛，我哋嘅广东话源远流长都系咁噶嘛， 南方 啊，系啦，咁我 系咁嗰个时期有啲佢啊， 有 真 嗱呢个就系证明咗一样嘢咧，我哋系啦，所以我就好有兴趣啦，我嘅怀疑同你一样，我话因为咁样个又唔系现代书嚟嘅， 系咯。 即系又唔系咧嗰啲报纸嗰啲咸湿版咧，阿妹小时很懒惰唔系嗰啲嚟嘅。 你有冇第二句嘅咧吓？ 系啦， 咬碎银牙。 阿妹细个好读好大力，系啦，唔系嗰啲嚟噶嘛。咁我一路揭咧，跟住我就发现佢真系一本咧，即系叫做文学作品。 系。 咁佢甚至乎咧，仲要咧系享负盛名嘅。第一。佢咧就喺明清之際咧就喺珠江一帶流傳嘅，真係我哋廣東一帶啦，所以係好正定㗎。你話佢裏面講廣東話啊， 廣府話， 廣府話咧係好合理嘅咁樣。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咧佢話呢本書咧中國人咧唔係好多知道，但係外國反而好多人認識。 係啊，點解嘅？ 佢話咧佢係一早咧就已經有幾多個翻譯版係一早喎，包括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荷蘭。咁喺倫敦、巴黎、丹麥咧，唔同嘅圖書館咧都有呢一本書嘅當地嘅譯本。 佢譯做咩名？ 咪就頭先嗰啲譯，即係佢咪譯德文啊、法文啊咁樣咯。 即係呢本書譯嘅，點解會係呢本書喺呢個明清，即係明朝、清朝嗰個年間出嘅，去到咁多翻譯本咧，講啲咩嘅咧？ 係啦， 佢嘅價值在於咩？ 佢嘅價值在於咩咧？因為如果簡單咁講咧，佢話呢本書咧其實就係一般嗰啲叫做才子佳人嘅通俗故事，即係都係話啊有個公子就追一個女仔，其實你講完噶啦，係啊，嚴格嚟講佢已經講完個情節噶啦。我見啲人評論嘅時候咧都係話，其實內容咧就無甚特別，即係真係純粹話，哎呀見到個公見到個女子個公子啊想追佢，唔特別嘅。但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譬如我哋講嗰啲。咩《紅樓夢》啊，咩《西廂記》嗰啲咧，佢全部嗰啲文字咧， 好雕刻 嘅，系讀出嚟嘅， 系咯，雕 但唔係啊，係讀出嚟嘅。 我問白話你意思，讀出嚟 唔係嗰啲讀出嚟嘅意思，即係話啊，黛玉就見到乜乜係口讀出嚟嘅，但呢一本《花仙記》咧，佢話唱出嚟嘅。 哦。 成本书其实是一本中文歌集嚟嘅， 唱说 其实是说唱唱说嚟嘅。 啊， 呢度就冇。咁嗱，首先你睇到啲人咧，佢话原来对外国人嚟讲咧，佢就话啦，即系呢个咧系佢哋眼中嘅史诗啊，因为佢哋咧即系以前即系如果大家抛书包都听过咩荷马史诗嗰啲咧，即系话佢哋系有一啲吟唱诗人咧，佢哋就一路讲一路唱咧就可以流传开。 即系嗰啲粤剧，唔系即系我哋睇嗰啲叫做粤长片咧。 你可以话系啦，中间一定会唱 嘅。系啊，两个喺度唱歌，但系其实啲对白嚟噶嘛， 男音或者系数白 男，唔系。 即譬如你我哋唔係成日都唱， 總之係唱 鳳閣恩仇未了情咧，你中間嗰段 唱 得噶嘛？ 做下就 唱啦，係啦。但係佢話佢呢一段咧係等於好似以前啲唐詩， 宋詞係唱噶嘛，以前係唱歌嚟噶嘛。 咁即係佢有曲牌詞牌㗎。 係啦，但係而家當然就已經失傳咗啦。咁、 嗯、 所以佢話對外國嚟講咧，佢、哦、話：哇，你呢個作品咧好巴閉喎，你成個古仔咧其實可以唱出嚟嘅、嗯，就唔係讀啊，唔係睇喎。嗱、哦，咁所以呢度又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啦。 但係呢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咁究竟個音你話唱出嚟啫， 究竟 個音係啲乜嘢？咁係咪誒嗰啲翻譯版咧？佢、 啊、 自己會作翻啲。 咁呢個咧嗱，又跟住再 揾啲人作曲， 再推下一步咯。咁佢話咧呢一個所謂嘅誒花簪記咧，佢、 啊、 就話咧係用粵語腔調，所以佢就叫粵調啦嘅講唱文學嚟嘅，真係啱曬我啊！ 啱你何車喎，真係 講唱咪 講唱啫，啱曬我。我讀歌啊嘛，唔啱音噶嘛。 哎呀，你應該翻去舊史啊！ 係啦，咁咧。佢就話啦，佢有個名目嘅，即係大家要記住呢個名詞咧，即係我哋作為廣東人嚟認識一下都好嘅，叫做木魚歌。 木魚即係敲嗰個。 佢表面上係木魚就敲個木魚。咁咧，佢話呢個木魚歌咧，其實佢就話係一種叫做曲風就係代表話 呢個節奏。 凡係咧喺嗰度流傳嘅呢啲木魚歌咧，其實就係話嗰度喺珠江一帶啦，可能係啲水上人家咧，佢哋閒時唱歌咧，我哋就叫粵劇啦。佢哋嗰一帶就叫木魚歌。咁呢個木魚係咩嚟嘅咧？ 我諗會唔會都係因應佢都係 諧音。唔係，佢哋話應該係諧音嚟嘅，因為咧，佢話有啲地方咧就叫做摸魚歌，係、 哦、 啦， okay, 有啲又叫木魚咧，就係咧沖涼嗰個木。咁佢話咧， 木沖涼嗰個木啊， 唔係佢有幾個流傳啦、啊，但係而家流行嗰個咧就係木頭嗰個木嚟嘅咁樣。咁、 okay、 總之咧就話大概就係珠江一帶咧嗰度啲水上人家咧，佢哋就自己喺度咧類似嘅咁，然後就唱啦、嗯。但 係 佢哋就唔係山歌，叫做木魚歌， 即係佢哋有佢個通嘅， 係啦， 佢嘅通就叫木魚。咁我哋只要揾翻木鱼哥嗰个通咧，你系边个哥啊？我系木鱼哥，识唔识我？咁咧就揾翻木鱼哥咧，就配落翻去嗰啲字咧，就已经演绎到。 应该揾唔翻噶啦。佢话咧，总之当年咧，佢话喺珠江三角洲一带咧，佢话呢个花簪记咧就系佢哋嘅代表版本。而家甚至乎佢话有上去嗰啲劇場度做嘅咁样。 哦，搬上舞台啊！ 搬上舞台噶，咁啊，所以好犀利咧。因为咧，佢里边咧全部都系咧一二三四五。 系， 都系接近七个字嘅七言咁样噶， 系， 所以咧佢话系一个当系一个七言嘅韵文嘅一个诗体咁样，但全部都唱得嘅。好啦，嗱、這、呢个即系佢个框架系咁样啦。咁啊，实际上 面，我想话咧、啊，我喺网上边咧、 啊、 ，YouTube 我搵到木鱼歌， 系啊有噶，甚至乎咧佢话唱木鱼歌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系盲人嚟噶。 哦， 专门佢哋表演嘅就系呢啲盲人嚟嘅， 有啲似咧，我哋睇古装片都系啊，嗬， 系啊， 都系有个失明嘅少女咁就会喺度唱卖唱， 譬如拉二胡都系噶，以前影月阿盲丙啊嘛，阿丙啊嘛，真系叫阿丙喎，嗰个系。 佢有咩开屏木鱼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咁 样？所以佢意思即系话开屏嗰个地方，佢哋有嗰个主题咧就系梁山伯与祝英台，但系佢哋就唔系京剧，又唔系粤剧，又唔系黄梅调，就系木鱼歌。咁就係你就知道啦，哦，即係 呢種方名， 就係呢種方名，係啦。 嗱，我又睇到啦，就係咁，我照讀啫，我不過未聽下。咁有一個叫廣東開平咧，叫民謠咧，叫和流歌咁樣，會唔會係真係 唔知啦？咁我就唔識啦。 係 啦，嗱， 木語歌。 咁好啦，呢本書總之你就知道咧，佢嚟自呢一個體系嘅木語歌裏面嘅體系咧，呢個花簪記啦。 咁要試下唱啊你？ 我真係唔識唱，冇得唱嘅。但係我覺得佢有趣嘅就係佢頭先有好多廣東話咧，喺曬裏邊。佢話咧呢本书嘅价值咧，佢话好多研究广东话嗰啲朋友咧，睇、完之后就发现，喂，原来而家我哋有好多咧，以为系写唔到落文字里边嘅广东话咧，系啦，以为咧系我哋系边有呢个字噶，原来一早已经存在噶， 哦， 原来一早已经存在噶，一间真系可以咧，我哋攞几个嚟 抄翻呢啲字 出嚟，系啊，咁你话咧，佢有两个特色咧，就系佢唔系全部广东话， 系， 如果全部广东话咧，就真系好似我哋许冠杰啊、黎比德田嗰啲， 头先佢都系前面嗰句系文字，后面嗰句先系广东话， 佢可以文白交集咧，嗱，譬如我就读一段俾你听咧，即系好容易你就会理解到噶，譬如佢会同你讲话，牡丹亭上见阴凉，碧月接碧月咧就接声咧就同佢讲啦。 嗯， 嗰晚逢生混一场，嗰晚 已经有噶啦， 口字边一个 个字， 个字，佢、 哦、 已经有嗰晚噶啦。嗰晚逢生就混一场，然后就话啦，因为马家小姐同梁伴 一景唔会就学过凉， 系有唔会呢个 系啦，唔会咯， 即系 口 字旁唔会系啦， 又有嘅。咁然后继续咧就话，劳劳前晚就收棋子，我前晚就收埋啲棋啦。睇见梁生就未转窗，睇见 系 唔用看见，系啦，未转窗，系啦，凭住石栏就运似醉。咁啊，见卢雪尽短和长，嗱呢度变翻好文绉咯。佢话得逢娇姐面，佢话系啦，云柏相随就转绣房，又变咗好文字啦。一二贪图共者偕连理，要学流浪就共远郎，雪尽几多凄惨语，一句言来一段长就头先嗰段啦。 系 哇，所以跟住，譬如佢有啲咧就话，好似落花有意随流水， 又好似啦。 我哋何曾采佢断肝肠？ 采佢 唔系啊，即系我哋有啦，系咪？ 我哋又有啦，采佢又有啦，真系采佢都傻喎、啊。系啊，咁所以咧， 喂，即系呢啲完全咧留到今天咧，我哋都会成日用、啊。 完全都有 嗰啲啦，唔会啦，未。 其 实 真系 几 次我哋睇粤语长片，中间嗰啲。吓、啊，讲讲下嘢就唱几句嗰啲， 佢又唔系全部文字， 啊、 又唔系全部讲广东话咁样、 啊 哦。原来即系喺嗰啲时间，原来佢哋都偷咗一啲桥落嚟去嗰啲叫做语长片嗰度。 所以咧，第一咧，呢本书佢话即系大家睇嘅时候觉得最有价值咧，就系话喂。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咩？用广东话嚟读古诗咧，就最啱音啦。好、 啊、 多时啲人就话，都唔知系咪嘅，即系 系 咁 追 唔翻啊嘛，咁样好似 可以咯。 喂，原来真系源远流长、到一个咁嘅地步。咁同埋有仲有啲咩字咧？就 系 话而家仲可以写嘅咧，譬如头先嗰啲有啦，仲有喎，譬如话行近啲啦。 行近啲 个 D 字 点写 为 嗱？ 我哋今日睇真啲，当年咧嗰个 D 字 系 写咩噶？ 写 英文噶嘛？因为我哋会觉得如果唔写英文可以写咩？ 好似一个的咯。 但你会觉得呢个系假噶嘛？ 唔够 D 咯。 系啦，你会觉得系假字嚟噶嘛？你觉得系你自己 作 啫。 系啊，咩 嘢 都 加 个口字，系啦，口字边咧就咩都可以变为广东话。 咁就真系唔好意思啦。 系真系口字加个的。 佢真系口字加个的。佢话早在呢一本《花间记》成书嘅年代。明清之仔，人哋就已经系用呢个口字加个的， 就做 D， 就做个 D 字咁样。 因为睇真啲嘅， 系啦，仲要咧嗱，跟住有第二个字真系好笑，我一阵间睇下搵翻嗰段咧，我琴日揭得太快。 系 我哋咧有阵时啊，我记得好似阿郑中基咧，佢成日拍戏咧，咪特登玩系讲啲谐音嘅，譬如佢话。点解啊？点解你咁对我啊？咁样 点解啊？即系唔系 点？其实应该系点解噶嘛？但你知唔知原来 真系有 佢真系读典噶？ 典故个典， 佢真系原来古音系读个典噶？ 哎呀， 系啊， 点解？ 系啊， 嗰啲咁好睇。 系啦，我一阵间真系要揾翻呢个出嚟。咁所以咧嗱，开个头俾你，我一阵间我哋又再揾翻两段咧，等大家又过瘾下咧，即系你起码知道喂。广东话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明朝、清朝已经有 可以上到做文章嘅吓，我转头翻嚟再讲啊。 炸得其实八八八八，食碗老细，加很严厉，包空卖艺。为走出国际 ，EQ 费，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要有味道？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每日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 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怪。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艳。 嘅面啊吓， 点写噶中文？ 系啦 ，M C A N 面啊，真系呢、這个今日介绍呢本《花煎记》啦。咁啊，佢仲有一个好大价值咧。头先我哋都话啦，佢话俾你听有啲广东话用得到啦，甚至乎有啲广东 写噶，写得出噶。 系啦，有啲广东话咧，原来真系咧，有个正确嘅文字，我哋就唔使谂咁多。譬如我哋讲咩咧？嗱，佢里边有一段说话咁样噶。 哦， 佢话咧，春风阵阵就罗裳卷，哇！即系春风一吹过咧，佢件衫就卷起咗，好文绸啦。的色金莲就二寸长啊！ 哇！ 的色金莲 啊，即系三寸金莲， 系啦， 有二寸长， 金莲二寸长。咁请问的色点写？ 啊，系 佢写到出嚟。 啊，的咪的哦，三点水。滴答个滴系嘛？ 又唔使咁复杂喎。 哦，真系是的个滴。 啊，甚至乎如果我哋根据佢正音咧，系的。色啊，真系的色啊，冇错啊，佢系咧的士个的， 的士个的， 休息个息， 休息个息啊， 系啊，休息个息，的色金莲二寸长， 哦，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咧，哇，呢两个字咧，亦都系口头语啊，咁样，即系佢有点评嘅， 哦，咁又真系相对地简单， 系啊， 的色 吓，因为而家现代咧，如果我哋写的色， 我哋唔知会点写， 好似系用诶色仔个色噶， 系好复杂， 有啲又咁样噶系嘛， 系 啊， 窄粒色嗰个色咧，就系的色，用翻呢个， 系啊，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利用呢个古本嘅话咧，喂，咁我跟佢啦，人哋明朝都咁写嘅。好啦，咁然后呢仲有第二句，佢仲回头开一下笑脸。 哦， 我估呢条残命就死花旁啊！ 呢条残命， 我估呢条残命死花旁， 呢条命嚟嘅。 系啦， 呢条命系写呢， 系 啦，写埋口字一个 利 啊！ 嗱，系啦，佢原来咧又有几个版本。 呢条， 佢咧而家用嗰个版本咧就系咧嗰个 哦，即系一个利字， 口字一个利字啦。呢条啊嘛，佢就用咗我哋而家个咧字啦，咁样。但系原来佢话咧，佢哋以前见过有啲唔同嘅版本咧，就口字做个道理个利咯。 系咯，系咯， 系啦， 有啲会系 呢条。咁样咯，咁所以你系啦，你又会见到，咦？原来呢啲字咧，而家就帮你解咗啊！即系解咗话咧，究竟应该点样写先啱？ 口字到嗰个一咩里咩里嗰啲啊，一公里个里啊，冇 一公里 个 里 啊， 冇王字嗰个，冇王字嗰个咁样咯。系啊，咁所以譬如呢啲字咧，我哋又可以即系容易睇到咁样。 我头先喺网上面咧搵咗个木语歌 播嚟听下，我哋都 听下吓。 木语歌听 木语歌啊，系啊系啊。 唔系未开始噶吓。 唱唔到 喎。佢係有自己一個通㗎。係 咯， 佢係唱緊十八相送㗎。 又唔好似唔似廣東話音喎，又嚇係咪啊？ 係咯，頭先嗰個真係唔係好似喎。 係啊，咁 啊，所以咧喺網上面，如果你想揾呢個木語歌咧，可以 search 到嘅，你自己嚟聽下啦嚇。 係啊係啊， 學到嘢啦嚇。 係啊 ，OK 喂，咁啊，喂，時間夠曬，聽日再見咯。 好啦，拜拜。